早晨，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今日咧系5月23号，农历咧就系4月16号嘅6:08。朝头早，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出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啊！出边嘅天气咧，今日咧都系我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未有雨嘅。不过咧就话今日大致多云，可能有几阵骤雨嘅。咁所以大家最好咧都系带定雨伞啊，带定一啲雨具出门啊。最近咧亦都身边多咗好多人病病地啊，我都系咧听到我个鼻咧湿湿地、闷闷地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身体啦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如果出去搭车嘅时候咧，不妨试下戴翻个口罩，亦都可以减低翻自己病嘅感冒嘅机会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有好多嘢咧，唔系我哋想象一样咁样进行噶。有时我哋可能已经好努力啦，或者准备得非常之充足。睇落一定做到嘅事，最后尾可能因为唔同嘅因素，可能系环境啦，可能系因为其他人，而最后尾做唔到。所以咧，成日都有呢一句说话，就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嘅讲法啦。咁但系我哋系咪真系代表我哋嘅能力唔够呢？其实当然就唔系啦。我哋咁样咧，唔系代表我哋错估咗自己嘅能力，咁可能咧系真系纯粹唔系几好彩。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唔可以将自己曾经做到嘅事就觉得完全系自己嘅实力，然后觉得迟啲自己都理所当然做到嘅。因为其实好多时都系因为你当刻嘅环境或者你嗰一日嘅状态真系非常之好。咁不过啊，如果有一日你又做唔翻嗰啲事，即系可能系我不嬲都系翻紧工，做开每一日嘅文书工作，突然间有一日，某一份文件错咗。你就可能会质疑自己能力系咪唔够呢，以前都做到噶、哦，所以呢个时候人一定要将自己嘅事情咧纳入去自己嘅环境因素、经济或者运气等等嘅因素一并去考虑。所以最紧要就系我哋做任何嘢都唔好强求，做到嘅时候亦都唔好自满啊！抱住咁样嘅做事心态咧，就唔会将自己逼入去死胡同，同埋死胡同同一时间咧，亦都可以快乐一啲，做事嘅时候亦都可以轻松一啲啦。 星闪闪，定系今天变为闪人先？ 星闪闪，闪照的海面，将要出走的，可会看得见？ 望住我，望住我，所有能量输出，希望为你带嚟希望。 或者我冇谂太多，结果痛楚再多，都系成长中嘅一课。 冇错，觉得行星未必轮到我，但系我喺台上听到你哋大声嗌我， 我要我要成全自己，也要去承诺你。 快要放弃一秒间，回头望过。 暗暗在发光，很想眼地要眼地仍然带我自信冲向远方， 不舍得怎放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六点十五分。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薄雾，稍后嘅骤雨亦都会比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明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外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今日咧讲一下一啲玩具，如果大家都有去内地啦，或者系都有行下街嘅话咧，最近咧多咗好多一种好我哋压落去，然后咧会好慢咁样弹翻上嚟嘅玩具嘅，譬如有一只龙咧系啤住你噶啦，或者系有一啲叫做多士又好厚嘅，或者士多啤梨松饼嘅咁样，咁内地咧就会叫佢做捏捏嘅，咁如果系英文咧。我嗰个年代，我嗰时中学嘅时候都有玩咧，我哋就叫佢做 Squishy 咁样。咁但系呢一种嘅玩具咧，原来而家喺内地好盛行啊！大家如果都有翻去内地咧，系真系周街都有得卖，而且个价钱咧都系比较相宜嘅。咁但系咧，原来呢一种玩具成个生产嘅过程啊，系冇乜监管，可能咧对于消费者，即系我哋咧系有一啲健康嘅隐患嘅。因为咧，成个玩具我哋玩嘅时候咧，好解压啦，咁所以咧吸引咗好多年轻人，尤其是系女仔咧，就好中意玩噶啦。咁甚至有啲人咧，可能一个月啊，系可能会或者已经用咗几千蚊，甚至系过万蚊嘅人民币咧，就去买呢一啲嘅 Squishy 啦。咁甚至咧，成个社交嘅平台上面去搜寻呢一种嘅玩具咧，已经系有过80000个嘅相关内容。咁通常呢一啲咧就售价系由10多蚊去到过100蚊嘅人民币不等啦，甚至有啲咧已经过了几千件噶啦。咁不过多数呢一啲嘅玩具咧都系手工制作嘅，好难去做到量产。咁所以成个制作嘅周期咧会比较长，有一啲比较 popular 即系比较出名、比较流行嘅款式咧，甚至系供不应求嘅，所以咧系俾人炒到去过100蚊或者系过1000蚊嘅人民币。咁所以都系有好多人去买。咁有專家學者就話咧，可能係因為而家嘅年輕人咧係面臨住一個比較大嘅工作同埋生活嘅壓力，咁所以呢一種咁得意嘅玩具啦，手感咁好嘅玩具咧，其實係有少少離譜咗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好難缺少咗嘅控制感，同一時間亦都係揾到一啲嘅發泄出口嘅。咁但系咧，头先讲到啊嘛，有一啲嘅安全隐患啊，譬如有啲小朋友咧去玩呢一啲嘅玩具嘅时候，发现咧系有好刺鼻嘅气味，咁经过咗甲醛嘅测试咧，发现1分钟内啊，成个浓度系飙升咗接近80倍咁多啊，咁所以咧呢一啲玩具咧有可能啊系会引致到喉咙痛、头痛、 皮肤痕的症状，甚至有人是咳埋血添嘅，白血球的数值咧，亦都系低过正常值。咁亦都系有一啲整呢一啲嘅玩具嘅人话咧，其实成个过程咧，系如果整超过三个钟嘅话咧，都会好唔舒服噶。咁当然啦，好多人都系话呢一啲嘅玩具咧，其实系食品级嘅植胶去制造。咁但系记住，系千祈唔可以食噶。如果你身边系有小朋友咧，有呢一种玩具嘅话，记得望住佢，千祈唔好俾佢食啦。咁同一时间亦都建议咧，将佢摆喺个袋入边玩，咁样呢个危险性亦都系会减低。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咧你哋系买一啲个人买家、到人卖家去制造嘅玩具咧，因为好多时都系缺少咗一啲生产嘅资讯啦，或者一啲叫做合格证嘅，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冇监管嘅。如果大家买嘅时候咧，尽量都系小心啲，买翻啲有监管嘅 product。咁同一时间啦，最好咧都系做好一啲定期嘅消毒啊，或者你去晒一晒佢，或者及时洗手。玩完之后，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玩呢啲玩具嘅时候，记得都系要小心啲啊。 呢首歌是林海宁的《现在》。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古希腊神话入边咧，有一个神话都几得意嘅。咁咧有一个人叫做皮格马利翁，咁佢系一个好叻整雕塑嘅国王嚟噶。咁传说中咧，佢就用象牙雕塑刻咗一个好靓嘅少女，咁然后咧仲深深咁样爱上咗佢添。每一日咧都为呢一个雕像去起名啦，好痴情咁样望住佢啦，同佢倾偈。咁就係呢一種情感咧，感動咗上天啊！於是咧，佢就將佢嘅雕像變成一個活生生嘅女仔。咁最後尾咧，呢一個國王亦都可以同呢個女仔好幸福咁樣生活落嚟啦。咁呢個神話就講咗一個奇蹟啦，就係當國王咧好欣賞一個雕像，當佢係一個人咁樣對待嘅時候，佢最後尾都可以變成你愛嘅人。其实当人咧系对其他人有一个好嘅期待，或者系有一个正面嘅反应嘅时候，嗰、那个人咧都可能系朝住一个好嘅方向去前进嘅。例如，如果大家都有听过一个实验咧，就系、是、如果系有一班小朋友求其拣出嚟嘅，咁之后个老师不断咁赞佢咧，成个学期佢嘅成绩或者系其他活动嘅方向咧，佢成个人都系会变得更加好。咁所以呢一个叫做皮格马利翁嘅效应咧，其实就系讲紧，当你识得欣赏一个人嘅时候，你会令到对方变好。同一时间，你都可以揾一啲欣赏你嘅人，同佢哋相处嘅话，你都会变得更加好噶。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揾一个欣赏你嘅人做好朋友。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 Aden 红座星，你不是我的岸。 是你闷了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闷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曲太多，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认光，但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岸，梦魂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凭权利牵制我，使得我顿堪心痒，更回望上结果，能为你拍 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多圈，兜到神志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心坎那段，怎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里总气喘，只可以自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广场一间快餐店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连同疑凶在内，共有五人送院。事发在昨晚七点几，一名男子手持长大约30厘米的厨房刀襲擊快餐店一名50歲女職員，導致她手和面部受傷，一名46歲男職員和一名44歲男顧客在上前制止時亦分別頸和面受傷。警員接報到場後已涉嫌傷人拘捕疑兇，她手腳擦傷和報稱頭痛，而事件中一名42歲女顧客受驚，全部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43歲疑凶其后转送大埔医院，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东区医院表示，寻日接获报告，有职员前日在午膳时间进食救治医院两间餐厅的食物之后，同日下午起陆续出现腹泻、呕吐等肠胃不适症状，并在昨日申请病假。事件涉及大约30位来自不同部门的职员，医院已经将事件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和食环署，院方亦已经要求餐厅承办商安排在两间餐厅进行深层清洁，今日暂停服务，继续进行深层清洁。医院感染控制组已经初步向部分同事了解情况，并指示相关医院部门在职员公用空间和洗手间进行清洁消毒。东区医院非常关注事件，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将事件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总统莱希吊唁活动，并会见伊朗代总统穆克贝尔。张国清表示，莱希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为巩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亦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深感痛惜。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坚定支持伊朗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稳定和发展，愿同伊方一起进一步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穆克贝尔表示，伊方将一如既往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 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李生啊，你中唔中意饮鹅碗汤啊？系咪越饮越精神呢？ 系啊，我最中意饮住家汤噶啦。 其实我可以日日煲汤俾你饮，仲可以做你个契女又得，做你老婆都得噶。 嗱，契女老婆我就唔需要啦，同事咧就可以继续做嘅，俾你翻多一日星期四啦。以后星期四、星期五记得翻工，努力工作啦。 早讲啊嘛，咁就唔使要我煲啲味精水啦。 你讲咩话？ 冇，佢话李生咧，你真系又英明又精明啊！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或者打29690446。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6:36，咁啊，白元浩咧都喺直播室嗰度弹咗出嚟啦吓，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就路路畅通，不过咧都有少少嘅雨粉，咁啊亦都心入边期望咗好耐嘅一个日出咧，又好隔咗段长嘅时间见唔到，喂，上个星期我哋好似都一齐分享过呢个咩？行吐露港嘅时候见嗰个日出噶嘛？ 系啊系啊， 系嘛系咪上个星期嚟噶嘛？ 系上个星期。 系咯，今个星期已经 系咪上个星期咧？ 好似系啊。咁今个星期个太阳伯伯就辞开工啦， 系 啦，咁啊晏咗起身啦，太阳伯伯，咁所以就期望佢下个礼拜就可以俾我哋见翻，因为而家咧5月23日嘛。呢段時間就係我哋揸車或者行經呢啲朝頭早高速公路嘅時候，最容易見到日出嘅時候嚟嘅。 哦，係啊， 係啊， 即係5月尾。 五月係啊，嗱，之前就我哋就仲係天黑啦，咁而家咧正值就係會見到佢出嚟嘅時候啦。咁上個禮拜如果冇記錯，見過嗰個嘅太陽伯伯咧，佢係喺行吐露港近中文大學附近，科學園中文大學附近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喺左邊。左邊即係香港嘅東面咧，即係吐露港一路落去嘅向南行，咁就見到佢喺你嘅左手邊個太陽伯伯咁樣升上嚟嘅，係好靚噶。 哇！你好有方向感啊！ 我梗係有方向感啦。 我對住佢即係覺得佢向上升咗咯。 唔得啊！我哋呢啲咧都喜愛行山嘅人咧，要好清楚自己東南西北。咁夜晚咧又識即係會睇月光喺邊個方向啦。因為老實講，你開個 app 咧有時都嫌佢慢啊。真係你要揾個指南針出嚟，跟住你望上天咧，你又見到月光喺邊，你又知道到底佢個方向喺邊。咁但係有陣時你想再睇埋星星，最易揾就北斗七星。 係呢、這個就真係， 呢、這個真係好易揾。 你擱到個頭之後，你嘗試下揾、 啊。 如果你個天係真係晴， 係啦係啦，都幾容易揾到，幾容易揾呢個北斗七星。咁揾到北斗七星就揾到北極星啦。咁、那個方向就實啱嘅，咁北極星就望即係喺呢個北面咁樣嘅，咁所以都好容易揾啦嚇，咁啊就冇咁容易蕩失路啦。好，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咧，咁啊既然頭先阿船姐就講開嗰只 嗰只公，你唔好成佢係咪真係叫肥龍㗎？嗰只公仔嘛，減壓玩具， 嗰只嚴重超標嗰只。 公仔嘛。 系啊，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字，但系我就 等我俾心机揾下。 系啊，但系我就知道香港啊，真系叫 Scoochy 嘅应该。嗱，虽然我真系唔知而家小学生系点叫，但系我由细玩嘅时候咧， 你由细玩 真系 好多年噶啦呢只嘢， 好耐噶啦， 橙色噶嘛。 就唔係橙色嗰隻，但有類似嘅玩具，有啲係多士啊、蛋糕。你冇你冇見過咩？深水埗一紮喎，而家 我淨係知道有一隻有一個 character 都幾出名嘅，幾 hit 嘅，係好似係有隻生蠔，跟住好似中間個嘴嗰度似個奶嘴咁上下嘅。我唔係知佢名，跟住我問翻，原來嗰隻係好出名嘅。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我以為佢荷包蛋嚟嘅，因為。 我都唔知道你讲嗰啲咩喎呢个， 其实好似我望落去咧，第一次我以为荷包蛋嚟嘅，跟住佢侧边有啲好似嗰啲蚝嗰啲菌边咁样啦，跟住中间就咬住个奶嘴啦，我真系以为荷包蛋、太阳蛋啦，真系，咁原来佢唔系，原来佢后面问翻人，佢蚝生蚝嚟嘅， 哦， 系啦， 好得意，但系我以前咧系好中意玩呢啲嘅， 系咩？ 因为一个好贵啦，嗰阵时咁我就会偷我同学，都唔系偷嘅，我就借我同学嗰啲捻两下，之后俾翻佢。 哦，系啦系啦，咁啊，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咧，即系船仔头先。在我哋嘅節目入邊都講咗咧，就係而家內地都好多嘢都好 hit 啊，甚至乎香港 揾到啦，嗰只嘢叫奶龍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孭住你嗰只龍叫奶龍， 望住你嗰只 唔係肥肥啊！ 咁啊，入翻正題啦。咁而家好多即係內地嘅一啲嘅產品，甚至乎佢哋嘅食物啊，佢哋嘅商品啊，我見而家即係十幾年前 hit 過嘅呢個羅湖商業城咧，我最近因為我冇上去睇啦，但最近都睇唔少嘅報道嚇。都多篇唔同報章嘅報導咧，就講到佢復活喎。 係啊， 復活嘅意思就係因為話佢咧，佢嗱我睇個報道係咁講噶，話佢冇乜點樣特別大嘅裝修嘅，反而咧佢就喺入邊加進駐咗好多咧，就係食店同埋啲餐飲店，咁啊方便港人咧就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可以順便做埋呢個 take away 或者食埋先翻咁樣嘅。 哦， 係啦，咁我就冇實情上過水洞悉佢到底嗰個真偽係點樣啦。咁但係都覺得咧，其實。想到一样嘢，嗱，罗湖商业城佢哋都已经变咗死场咁多年啦， 系咪？ 咁啊，变咗死场咁多年，就是、一直以嚟大家就行过嘅时候，咁大聚都好似睇唔到，唔入噶咁样。 系啊， 个盲点好大。好啦，咁但系佢哋都会即系谂办法，一见到有商机，即系好多人都中意，港人中意北上消费嘅时候，揾到呢个商机，于是乎咧就会改变，有好多嘅商铺佢哋都会入去呢一个商业城入边咧，咁啊去进驻啦，去到经营啦，希望可以。揾到啲生意咁样，咁但系呢一个问题，即系北上消费就对香港嘅零售业度就造成一个好大嘅打击，呢、這个亦都系。咁、但系咧，我睇到篇报道咧，就讲到北上消费虽然对香港好多餐饮业啊嗰个嘅叫做经营咧就好大困难啊，咁但系仍然有唔少嘅小店咧喺呢个时候仍然咧系能够扩充营业嘅。个方向喺边度咧？就系佢哋本着一句好老土嘅说话，就系、是、叫做一鸡死一鸡鸣。即係佢哋明白做生意嘅方向咧，就係呢一個方向咧已經唔得，咁就唔好再經營落去。相反嚟講，佢哋就會揾到第二個方向，因為人嗰個習慣既然改變咗嘅話咧，咁即係佢哋喺第二個習慣上面需要有一個渴求啦，咁需要有一個提供服務嘅機會啦。咁於是乎呢啲嘅小店咧，佢哋都會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即刻嘅好有機動性咁樣，就喺適當嘅地方嗰度咧，就開拓佢哋新嘅鋪頭，然後就賺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類型嘅例子咧，呢個香港嘅嚇，咁佢哋都係一個話俾我哋知道，即係做本地人嘅生意，自己街坊生意，平時嘅打工仔，原來咧即係都要揾到一個好嘅定位，即要明白自己要好成日留意自己嗰個環境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即係朝頭早嘅時候都俾我哋，可能有陣時都會覺得朝頭早北上就會覺得北上揾食嘅人咧就好多，咁亦都係北上消費嘅人要相當之多。禮拜六日嘅時候成日都係會報好多傳媒會講翻過關嘅數字啊，咁但係原來都係有一個方法繼續咧係可以揾到錢，即係為自己謀一個生路嘅。 但係有冇話啲例子可以講下？有啲咩小店可能因為咁樣而 擴充 營業 咧？其中一個咧係食店嚟嘅，咁佢哋都話到咧喺唔同嘅地方，譬如好似。旺角啊，咁你仍然咧有好多人会去帮衬， 反而是食物的種類他們有時候都會有所改變，去到迎合香港人的口味。嗯、這個也都跟譬如超級市場有個營商方法就都啱。我們雖然有時候都會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哇，他入了很多就內地超級市場會出的貨，而家香港的一些傳統的品牌他們都會就有這一類的貨品銷售啦，咁樣內地品牌嚟嘅。咁呢個咪就係佢哋營商嘅時候咧，就可以改變佢哋嘅策略，揾到佢哋自己嘅方向咯。 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No no， 没对你听。想做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生命独缺了一块。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回忆一直都在。 今天来到早上6:46，佢喺 P 潘宇谦嘅《不明白》呢首音乐作品啦。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都要留意有几阵嘅雷暴，初时有薄雾噶。气温最高咧都会去到28度嘅。咁朝头早嘅时间，我哋都有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哇，最近啲天气啊，真系不似预期啦！一时咧就突然间大雨，咁、嗯、前两日嘅时间，哇，大屿山嗰边真系轻轻含含啊，又山嚟倾泻，我见啲车咧间水，阴公啊，真系。 系啊，我谂而家大家对啲落雨啊、红雨、黄雨啲天气咧，真系好有戒心啊， 系啊， 都会警惕啊。其实真系，所以如果真系天文台预告话，嚟紧会落大雨啊， 嗯、 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同埋。譬如我自己嗰日出街咧，我冇預嘅，我知會落大雨嘅、 嗯， 但係我冇預計到係大得咁誇張，因為突然之間就黃雨一跳去到紅雨， 嗯、紅雨係啊， 然後就諗哇，係咪跟住會黑雨咧？咁其實都緊張嘅，咁唉，真係大家真係出入平安，出入小心啊！係 啊係啊，如果你有呢啲叫做暴雨警告嘅話咧，大家盡量留翻喺室內。咁、嗯、有暴雨警告都係好事嘅，或者及早預知嘅時候咧，咁可以令到嗰啲室外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可以早啲防備啊！嚇， 絕對要啊！係 啦，咁但 係 你話 啱 啱啱咁啊，落雨天嘅時候好容易咧。一般嘅朋友可能就算翻 office 工又好，或者喺演藝界上面嚟講，都有好多人咧出入嘅時候個頭咧就會 set 到好靚嘅。 落雨天咧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嗰个发型咧，就真系可能会谂一谂，会改一改。如果我自己， 或者真系要做啲防备啊，系咯， 戴帽咁样系咪唯一方法？咁唔系啊，肯定。 戴帽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或者扎起佢啦。譬如女士们可能嗰日落雨天嘅，我自己都会嘅。如果真系知道系落大雨噶啦，咁我就会譬如扎头发啦，扎条马尾啊，乌白头啊。噴定啲 hair spray 啊，唔好等佢落雨之後咧，個頭散曬啦。你話莫講話即演藝界朋友，我哋一般市民出街，究竟我哋有啲乜嘢方法？ 嗯， 預計啦，即係會落雨啦，個頭會塌噶啦。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咧？即係搞搞自己。 第一個辦法就係 唔好出醜出洋相啊！ 第一個辦法就係戴遮。 遮嚟讲咧，都唔系真系完全确保你个头唔出事噶，会撇雨噶嘛？你戴咗上嚟，我哋成日讲句咩，单遮都冇用啊，啲雨撇埋嚟噶，同埋有阵时唔系你把遮啲水啊，系人哋把遮啲水。 啱啊！特别好似我呢啲身形高大嘅朋友咧，咁有阵时喺条街嗰度行嘅时候，我块面啊中正人哋嗰啲遮，成日都系咁样啊！ 冇错啦，即系单遮都即系可以帮到你嘅，但系唔系百分之一百嘅安全网嚟噶吓。然之后你话咁，不如着雨褛啦，你着完雨褛 OK 嘅，你对你个身体嘅保护系会好啲嘅。你撇雨咪撇唔到我咯，我着咗雨褛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咁你一定会甩埋嗰顶雨帽噶嘛？ 哎呀，咁个头咪散咯， 咪又塌咗咯， 系咯。 咁點算呢？即係可以令到我哋唔係太過濕身啦，咁但係依然啦，哎呀個頭髮我哋都係搞唔掂啊，咁點算呢？即係一返到公司 係啦，之前喺屋企出門口嘅時候又夾啦，又吹啦，又箍啦，咁諗住好靚㗎嘛，出到嚟就冇曬咁樣。 係，所以尤其是呢啲落雨天呢，我哋除咗即係我哋以前呢都講過，有啲雜數我哋都講過啦，雨天嘅穿搭我哋可以點樣做呢？落雨都可以穿靚靚，都可以穿得好 trendy 咁樣，但係當你個頭插曬嗰陣時呢就搞唔掂㗎啦。有啲咩方法呢我哋今日可以分享下咯，多啫，等於由頭就靚到落腳啦。 係啦，我嘅方法就係大隻之餘咧，咁啊阿海講其他啦嚇。 好啊，即係可以幫到你。好，然之後我哋睇下啦。其實咧，我哋先要從我哋日常嘅護理開始嘅，真係要，就會令到你咧喺落雨天咧，你個頭就冇咁樣衰。咁點可以令到？因為咧，其實雨天咧，我哋個頭會塌之外咧，有陣時其實會頭髮都容易會有啲毛躁啊，即係啲毛毛啊。濕曬啊！咁會點樣處理呢？建議啦，我哋自己平日咧真係唔好懶。呢一個咧都係我啱啱上個禮拜，其實我飛咗韓國啦，咁去做嘢啦。然之後我有一日咧，我都去咗韓國嘅 salon 去整頭髮。佢哋好得意嘅，即係嗰個stylist 咧同我講，因為我想再電多少少，因為我覺得我之前電完都開始有啲唔夠攣啊，我自己覺得想電多啲啦咁樣。佢唔俾我電啊！ 哦，點解咧？ 佢話因為你個頭髮咧太乾啦。 哦， 系啊，我又觉得啊几好啊，即系佢跟住咧就同我讲，你先做咗一个 hair treatment， 同埋要剪咁一啲咧太干嘅发尾先， 系 养一养好你把头发，然后你先再去电发。 系咁，你下个月再嚟揾我啦，咁样。 佢又冇特别讲嘅，即系因为佢始终知我系个游客，佢知我下个月会回嚟。 系咩？佢唔系专系你韩国方面嘅发型师嚟噶？ 但系因为呢一间咧，佢集团式嘅，其实我好。都幫成好都幾多次噶啦，咁啊都有一個揾開嘅 stylist， 好似好勁咁啊！韓國有個 hair stylist， 係啦，你勁啊真係。 唔係即係，不過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因為去開咧，你又覺得有幾日旅行，咁你都係 spend 可能三四個鐘，同埋佢哋唔使坐咁耐㗎，係點解冇喺香港坐得咁耐？我唔明白。咁anyways 啦，咁跟住佢就話你個頭太乾燥啦，咁樣而家呢一間咧，佢全部換曬人㗎啦，因為佢話疫情嗰陣時佢哋 close 咗，都係舊年先重開，咁所以全部啲。stylist 啊，reception 啊，咁佢全部都轉曬人噶啦，咁我話都唔緊要啦，都係咁樣整頭啫。咁但我幾欣賞啦，都可以叫做佢都冇話立亂同你去，你話點就點。你話想電，我咪照同你電咯，冇所謂㗎。 真係啱你需要嘅，啱你符合你嘅先會 suggest 你。 因為呢個咧，我覺得同韓國人咧，對於佢哋對皮膚嗰種嘅護理啊，都係如出一轍啦。佢哋會先覺得咧，你先要護好你嘅皮膚或者頭髮，化妝係其次，唔係其次，即係化妝都好緊要。你知對於韓國人嚟講啦，都好緊要。但係其實佢哋花喺護膚嘅時間咧，係耐過佢哋化妝噶。 哦，咦？咁我又聽落去嘅時候咧，好似比大家一般淨係諗你啲皮膚唔好啊，就揾嘢遮住佢就算啦。咁樣嘅諗法好好多喎。 對於韓國人嚟講咧，佢哋嗱唔好計佢哋即係點樣去整啊、微調各樣嘢啦，呢個另外題外話啦。佢哋對於頭髮啊、皮膚個護理好緊要。所以点解佢就话喂你个头唔好连住护咗先，佢会同我做一个 hair treatment 啦。咁但系你话我唔系成日去做 hair treatment 嘅，咁对于我哋日常嘅头发护理呢、這个真系唔好难啦。例如会有啲护发油啊， 一啲 hair cream 啊咁樣咧，都唔好懶啦。就喺我哋嘅平日 daily 嘅護理咧，我哋都係要好好去善用呢啲護髮嘅一啲嘅產品。 係、係。 令到啲頭髮咧，我哋減低嗰個毛躁同埋打棘個可能性啦。尤其是長頭髮嘅女仔啊，譬如你好似我跌咗，我而家就 mid length 啦。如果你話你再長頭髮啲嘅女仔，你又掂過頭髮嘅，你又唔想落雨天咧個頭哇打曬棘啊，因為一濕咗水咧。你就好似打晒棘咁樣㗎喇個頭。 係啊係啊係啊。 你就唔知點算，跟住你可能你用啲毛巾或者紙巾你再索佢，嘩又好似有啲飛起啊咁樣。 跟住有陣時會變咗一餅嘢㗎，有陣時會。 Exactly 啦，即係你就唔想你個頭呢濕完水一餅咁樣呢、你養開個頭都靚返嘅時候呢，呢、這個就同你日常嘅護理呢都有關係。所以呢護髮油啦，譬如我自己而家呢我就會用啲 hair cream 啦、就好似我哋平時搽下 hand cream 啊咁樣，你做好啲日常嘅護理啦，變咗個天氣變化嘅時候呢，對你嘅頭髮嘅影響會冇咁大。 咁啊， 呢個係即係我哋之前 第一步 你啦， 第一步要做啦，係啦，係 冇錯。好啦，咁你話喂，如果我真係翻到公司或者屋企啦，你都想救一救个头嘅，唔好咁样衰嘅，可以点做咧？嗱、我唔知啦，譬如要有个风筒啦，不过我唔知道大家公司有冇风筒，一阵间我都会讲一个咧，冇风筒嘅时候咧，都尽量都救啦吓，不过有个风筒就好啲嘅。 啊、 如果有风筒，我哋可以点样救啦、 啊？ 好啦， 厕所嗰啲唔得噶嘛，系啊，我有见过啲男仔湿晒个头之后，男厕啦，企喺个风筒下梯。 吹手嗰啲咁 样，系啊系啊， 都冇球吹干嘅，咁睇下得唔得啦？你都可以 笑到我咧，真系嗰次。 喂，都唔出奇，我时身湿晒，我都要入去嗰啲吹风机度吹，因为惊冻亲。 系系。 咁头发啦，如果你又咁啱有个风筒啦，或者而家有啲旅行装嘅风筒咧，你真系唔想好样衰，你咪带个旅行装喺个袋咯，都冇办法噶啦，搵个垫底又插咗佢就翻公司吹一吹啦。 够唔够力啊？嗰啲旅行装嗰啲其实 好过冇咯。 嗯。 真係㗎，好過冇㗎，係啊，係啊，係啊，好過冇嘅。咁可以點樣做呢？你吹嘅時候咧，或者你真係揾個廁所吹風機啦、你吹嘅時候點做呢？我哋叫一個咧，要逆向吹頭。 逆向吹頭係點樣 呢？冇錯，我哋平時咧，我哋 daily 如果我哋自己吹頭，譬如女士們直髮嘅，我哋就會順住啲頭髮向下拉一拉啊，或者屈一屈佢啊，咁樣你會順住你個頭髮點樣生，你就點樣吹。你唔會同佢鬥氣噶嘛？譬如係咪你個頭髮係向下向前嘅，你唔會特登向後吹佢噶嘛？但係當你整濕咗個頭嘅時候，你想個頭髮唔好咁插咧，你就要逆向吹佢啦。 逆向吹嘅大前提係我個頭有冇噴到嗰啲 hair space 啊？有冇落泥啊？咁樣 一定我哋會講可以都落翻嘅。其實都可以用個 hair spray 咧，之後再幫你做一做個定型。咁你點樣做呢？即就係反方向咯，即係你嘅頭髮。我哋頭先咁講，你平時女士們咧，你吹頭你梗係想吹佢順啲噶嘛。咁唔係叫你翹向出面，或者都可能有少少都唔出奇㗎。譬如你個頭，你原本係呢一個攣嘅，你想救翻佢，你可能反方向吹一吹佢，或者喺個髮根嗰度啊，你個頭塌咗嘛。其實好緊要就係你吹嗰個髮根，你就撩起個髮根咧喺裏邊吹一吹佢，盡量令到你個頭髮咧向翻上邊，有翻個髮型唔好咁塌，就吹一吹個髮根。 使唔使用梳定係五指梳都 OK 嘅？五指都得㗎啦，你有梳係真係用梳咯。如果冇咧，你用頭髮咧撐起個髮根，就向髮根嗰個位置咧向上咁樣吹佢。平时你吹头你会向下噶嘛，你就撩起个发根咧，吹一吹佢，尽量令到嗰个头发咧就系、是、令到佢向上翻啲咧，唔好咁塌咯。呢、這个就系、是。然后头先你讲啦，就系话咧定型啦，你都可以咧喷少少嘅定型，再吹一吹，咁佢就会更加坚固。 哦，咁如果我开头出门口嘅时候已经 set 咗个头，但系淋到落雨啦，或者太湿啦。歪咗咁样都可以用翻呢个方法嘅， 可以啊，或者你嗰日嘅吹头咧，你临出门口嘅时候，你都预计啦，真系会落雨啊嘛。其实你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咧，逆向将佢吹出，尤其是个发根嗰度咧，你将佢推起去，将个发根咧喺里边再吹一吹。另外有个温度咧，都系可以帮一帮到你嘅。吹头发嗰个温度咧，就系话你可以咧先用一个比较热少少嘅风啦。我哋其实嗰、那个风筒咧，你可以教热风筒、冻风噶嘛。你先用热风吹，吹佢先，然后咧你吹到，如果你会整湿个头先吹，或者你本身个头发已经湿咗啦，你揼完雨之后，当你吹到咦八成干咯，你用热风吹到佢八成干左右啦。余下嘅时间你用少少用冻风吹一吹佢。其实点解会有帮助呢？其实呢一个一热一冻嘅吹法咧，就系、是、可以帮你嗰个头发咧都做一个嘅巩固嘅功效嘅。 因为毛孔收缩咗。冻咗就会令到啲头发企喺度嘅，关唔关事噶？ 系啦， 真系噶， 系噶，你真系会留意咧、哎。你出去吹头咧，发型师其实有阵时都会咁样噶。佢帮你吹头咧，有阵时佢喺发根嗰啲位置 先用個，譬如我哋女士們前面，我而家有 fringe 前面流咗汗啦，佢都會用個熱風吹一吹，然後喺個髮根有時佢會一熱一凍咁樣同你做一個少少嘅定型㗎。 哦，哇！呢、這個巧妙喎、啊，呢、這個。 嗯，所以就即係我哋平時吹頭或者喺雨天之後嘅吹頭啦，都可以叫做救一救個頭啦。再頭先咁講，如果你話我都真係。啊，頭髮對於我嚟講好緊要噶，咁你除咗帶個小型風筒出街啊，或者都帶定啲細細嘅 hair spray 啊，或者啲hair wax 啊，啲髮泥啦、啊，咁盡量都幫你救一救個頭。記住啦，嗰啲髮泥你唔好話喺你個頭濕滴滴嗰陣時用，或者 hair spray 你未做頭先拯救你嘅頭髮嘅時候咧，就噴咗個 hair spray。 明白， 搞唔掂嘅，因為你翹曬噶，你要等你個頭啦。一系你就等佢八成乾去用，或者等佢乾咗之後，譬如有啲 hair cream 啊，或者有啲髮油啊咁樣咧，你就等你吹乾咗之後先至用啦。 明白，係啦，咁啊，今日就帶住呢啲tips落袋先，咁希望落雨，咁大家都唔使驚個髮型會亂啦。傾住咁多，唔該曬，拜拜， 拜拜。 好啦，六点五十九分啦，25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啱音乐嘅，咁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咁啊亦都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啊，我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张都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啵啵两声之后咧，咁啊可以一齐睇睇路面嘅情况啦。咁啊，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派喺度啦，仲有船仔。 早晨。 咁啊，今日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就阿峰都喺度。阿峰，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出边嘅情况系点样咧？ 咁現時咧隧道情況方面啦，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暢順嘅。咁路面情況方面就係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桃園圍一帶都係較為車多嘅。係啦，咁另外咧就提翻一個封路啦，咁就係呢個沙田嘅沙角街有水管急收。 哦， 係啦，大涌橋路方向近呢個救世軍 快線嗰、那個 學校，冇錯，快線嗰、那個係啦係啦，因為都沙田啊，即系车多之后都繁忙嘛，咁所以就提一提大家咁样。 嗯，系啦，咁啊，驾驶人士特别留意住啦吓。咁啊，嗰条路阔嘅，但系嗰条路有阵时候如果你真系要转左或者转右行车线咧，都要早啲去到选择， 冇错 啲。系啦，咁啊，亦都唔好太快。嗰条路几好行嘅，但系亦都会唔好因为好行又大意啦吓。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交通就系咁多啦。 系啦，暂时咁多啦。 哦，咁啊，仲有啲咩同我哋提一提咧？ 就系咧呢个。九巴嘅九六一号线咧，佢咧本身喺繁忙时间，佢会经过铜锣湾嘅，即系佢非繁忙时间，佢系喺屯门啦，出去湾仔会展，咁佢唔经铜锣湾嗰一段嘅，咁佢净系繁忙时间先至经嘅啫。咁佢而家咧就由26号开始，咁佢就会延长咗嗰个途经铜锣湾嘅时间。 哦，即系更加多站定系？ 佢系个时间延长咗，系啦，佢本身咧喺屯门开啦，佢系朝早繁忙时间就屯门开出嚟。灣仔，咁然後咧， 夜晚嘅繁忙時間就會喺灣仔開翻轉頭，就經銅鑼灣咁樣。係係啦，咁佢而家咧本身佢嗰個時間就係朝早嘅6:30至到9:00屯門開出，而家咧就變成6:30去到12:00，星期六日就變成6:30去到1:00。其實佢延長咗1.5倍。係啦，咁另外灣仔嗰邊開出方面咧，佢本身就係夜晚嘅6:00至到9:30，而家咧就係6:00至到凌晨12:30。 哇！ 係啦，星期六日係由4:00就開始啦，去到凌晨12:30，佢係延長咗3至5個鐘。 係 係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延長得幾多，因為呢一班即係961呢個路線咧，其實佢都途經即係屯門嗰邊都多站，即係基本上有人住嘅即係村啊嗰啲，佢都會途經到。 但係屋苑就去到啦。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一架方便嘅車。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佢因為方便啦，所以佢個接載嗰個率好高啊。 嗯。 係啦，咁我哋睇翻其實2022-23年佢開始加呢個經銅鑼灣嘅路線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去到71% 噶啦。 嗯。 咁但係咧，其實數據嗰度講咧，就係85% 已經係好難上車，咁所以70%已經係好忙。但係嗰陣時仲係講緊係啱啱開始加銅鑼灣呢一段，佢已經係咁繁忙，咁所以而家咧佢應該係更加繁忙嘅。咁所以巴士公司嗰邊就佢決定去延長翻個時間，即係等大家唔需要去趕呢班車咁樣咯。係。 咁啊，幾好喎！呢個即係又睇到成日有彈性咁樣去到處理嗰個嘅載客啊，甚至乎佢哋嗰個規劃嘅時間同埋路線，經常有改動咧，我覺得係一件即係好事啊嚇！咁啊，受惠嘅都係市民。以前咧冇咁多交，即係自己冇留意咁多交通資訊嘅時間咧。我都冇諗到，其實巴士公司不斷去到即係每一日 優化， 真係每一日去到優化，我覺得係。 係佢真係計住啲數據，然後睇實佢， 係咯， 再睇下究竟有冇咁多人搭啊，有冇啲咩路線係可以減少班次啊？如果真係好多人搭，有冇得加班次啊？ 係啦，咁啊幾好喎，咁樣咁啊又有改動啦。咁如果你話喺屯門嘅朋友嘅話咧，咁啊相信咧就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啦。咁啊除咗可以搭呢一個鐵路之外啦，因為搭鐵路咧，咁都可以出到去港島嗰邊 嘅，都方便。 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會中意選擇就坐一程車。 係啊， 咁你坐一程車，咁佢哋嗰邊都好快脆就已經又可以去到呢、這、一個港島嗰邊啦，灣仔啊、銅鑼灣咁樣。 佢呢一班車咧，佢全程就係80多分鐘，即係講緊由山景村嗰邊開出去到灣仔會展。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喺總站去總站咧，其實時間可能更加短添，可能一個鐘到整出到。 係咯係咯係咯。 咁但係就唔需要轉車咯，即係可以坐下。 坐下咁樣，插下電啊！如果架車有一插電， 個人又插下電啦， 係啊，個人又插下電啦，咁啊可以喺個巴士嗰度休息下，唔使行嚟行去，係啦，咁呢個都係巴士嘅優勢啊！ 轉車都攰， 係啊，係，所以轉少啲啊好啲啊嚇，係啦，係咁多係嘛？ 另外都可以講翻，啱啱我哋咪講到話會優化嗰件事嘅。 係啊， 咁其實咧佢就會根據佢有一個叫做巴士路線計劃嘅。咁每一年咧佢都會睇翻，即係可能就係講緊啲數據啊，就係話哦佢會同翻政府嗰邊反映翻，就係話哦呢一班車因為我發現佢個載客率不足，所以咧就可以可能取消或者減少班次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個計劃咧，佢就係睇緊香港嘅巴士啦，然後佢哋嘅載客情況啦，或者係佢哋嘅即係有冇啲要改善嘅嘢啊咁樣，然後去講翻，咁就可能就同政府講翻，咁到時佢哋公司嗰邊咧就可以優化翻，就方便市民啦咁樣。 係有陣時我都會見到喺巴士站嗰度咧，特別可能佢哋做緊一啲統計嘅時候咧，會除咗係可以攞到嗰、那個八達通嗰、那個或者係其他付費嘅方法。知道嗰個數據人流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會用目測嘅方式去到睇下嗰個巴士站有啲咩地方可以再改進，即係會唔會原來嗰個位我哋再嗰個簷篷位置再加長啲咧？又或者會唔會係嗰個位需要有啲嘅道路嘅改善嘅工程去到支援一下嗰個乘客排隊嘅問題啊？咁樣即係呢啲都係好多啊！咁啊變咗喺整合咗個大數據之後，咁巴士就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法去優化。 係啊， 係啦，咁啊幾好，希望繼續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巴士啊，其他嘅交通網絡咧仍然。大家都可以越做越好，咁啊受惠嘅就系市民最重要啊吓。好，唔该晒阿峰，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船仔啦。25度嘅气温底下，咁啊出到出去个体感系点样咧？ 都有少少焗同埋少少熱嘅，因为可能咧今日咧都系有可能落雨啊，同埋咧太阳白白咧，而家我谂佢系出咗嚟嘅，不过啲云层啊或者啲雾咧遮住咗佢，咁所以今日嘅天气咧就暗咗少少，即系嗰个天，咁但系咧如果大家真要出街嘅时候咧，最好我觉得带成把遮系稳阵啲嘅，因为咧佢个天都暗暗地啊，有可能会落雨啦。 系啦，而家啲雨咧突然之间咁样落一落，其实都。容易令到個人咧就即係好難避啊，因為你 如果有把遮喺度嘅，就即刻可以开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出出入入嗰啲地方，咁有商场咁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其实都麻烦，因为佢突然一落咧，佢可以落好大，但系佢一收咧。就好快又收喎，咁樣 係啊，係 咯。 譬如之前星期二咧，咪無啦啦黃雨嘅， 係啊， 完全冇諗過會落雨，我遮都冇帶。咁所以咧，如果呢期咧，我盡量都係，因為我之前覺得個袋好重嘅，有把遮。咁但係而家我決定買翻一把好輕好輕嘅遮，費事咧落雨揼濕咗自己啦。 係啦，揼濕啊，跟住香港嘅冷氣出名凍啊。咁容易咧 就係啊， 容易吹親啊嚇，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啦。 係啦，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咧，都睇到咧有一班機咧，本身係由倫敦飛去新加坡嘅時候有一個亂流啦。 知道。 咁所以最後屘就逼降咗去呢一個嘅曼谷嘅。咁其實聽到亂流咧，大家都可能會諗下、啊，其實咩叫亂流咧？咁樣、 嗯。 其實亂流咧就係講緊有啲由風速或者係風向去改變咧，而導致嘅一啲好唔穩定嘅空氣運動啊。咁、 嗯、 但係話哦，咁其實啲咩會影響到呢一種嘅咧？譬如如果個飛機飛過一啲沙漠，或者有一啲係雷暴嘅，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幽靈嘅地形咧、 嗯， 其實咧呢啲地方都可能會引致到有一啲嘅極端天氣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個飛機可能就會有亂流啦。咁有亂流，咁個飛機會有咩事呢？咁可能個高度上面呢，佢就會即刻下降嘅，即係冇得飛咁高啦，要即刻飛得低啲啦。咁、 啊、 然後呢，乘客，因為你諗下，佢突然間飛低咗嘛、 嗯， 你嗰、那個你就會好似喺個座位度升高咗，跳咗一下咁樣。 嗯嗯嗯，係啊。 係啦，咁所以就會好驚啦。咁但係呢，大型飛機同小型飛機呢，邊個會比較容易受到亂流影響呢？其實呢，就係、是、小型飛機嘅。 嗯，因為細啊。 因為是啦，他们是比较容易受到风速的改变。但是呢现在就讲为什么好像多了很多这些乱流事件，譬如飞机突然间说要改变航道啊，或者突然间改变了机场去降落。我最近好像已经不是第一单，好像一两单这样。但是这一单就严重少少人命伤亡。讲到呢原来呢是气候变化是会引致到乱流是会多了的。 哦，又是关个即是地球生病了的问题啦。 是啦，譬如呢有英国的大学就话呢，如果你个大气层系失去咗平衡，例如我哋而家咪多咗好多二氧化碳嘅，咁佢产生嘅重力波呢其实系会进一步去破坏咗呢一个大气层嘅稳定性嘅。咁、 嗯、 呢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咗啲根本检测唔到嘅叫做晴空乱流嘅嘢。 嗯， 咁所以咧就更加容易飛機，因為佢 sense 唔到啊，突然間可能好短時間就出現咗呢啲亂流啦。咁所以咧最後咧就會引致到飛機可能有一啲事故啦。咁加埋咧而家譬如世界各地嘅唔同嘅輕度啊、重度啊、中度嘅或者極端嘅亂流咧，其實都增加咗嘅。咁所以預計咧去到21世紀末咧，一啲叫做晴空亂流，即係講緊一啲冇辦法檢測到嘅亂流咧，可能係會增加去到2至到3倍嘅。 嗯， 所以呢未来呢几年啊，大家如果话即係坐飞机嘅时候呢，都係有呢个可能性係多咗呢啲嘅气流。咁但係又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其实呢有气流正常嘅啫，大家搭飞机都会有气流㗎啦。咁但係呢如果讲到头先譬如有事故嗰种呢，其实係一种好强烈嘅气流嚟嘅。咁所以呢如果乘客同埋一啲空中服务员嘅时候呢遇到呢啲气流呢，多数都係会提早做一啲预报嘅。咁、 嗯、 多数都会俾五至到十分钟时间呢，即係雷达一检测到就会提醒。咁即係通常是过五至十分钟之后呢先会遇到这些的乱流。那这个时候呢记得带回好安全带。 是，那我也都藉着今次那个事件，其实我都有跟家里的小朋友真的特别就跟他讲回，因为呢那个安全带那个重要性啊，那是非常之大。那我也都有看回报道，就说到有些乘客都会觉得自己好彩，因为自己在见到那个叫做需要佩戴安全带的信号灯一着的时候，他就即刻就佩戴翻，然后就大概一分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啦。咁我自己其实搭飞机咧，我都蛇龟嘅，因为我都好唔想有任何事情唔开心嘅事发生啦。所以咧，因为特别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又读过有关于即系呢啲飞机啊各样嘅嘢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亦都有同我哋讲过，就系飞机其实突然之间出现问题咧，系一秒钟就已经会出现问题嘅。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呢，就算他没有着那个安全带那个信号灯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座位上配戴这个安全带呢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做法嚟嘅，系啦。咁所以同一时间亦都会即系同埋小朋友讲，同屋企人讲，如果第日有机会再搭飞机嘅话咧，咁亦都除咗去洗手间嘅时候啊，就嗰阵时会行啦，其他时间都系留翻个座位嗰度，佩戴翻个安全带咧，咁啊应该会系最安全嘅做法嚟噶啦。 我自己都係會搭緊飛機咧，即係佢咪話有時佢會有個信號燈話你可以唔使戴安全帶嘅。 係啊， 其實嗰陣時我都係會戴。係 啊，嗰陣時我都會戴住㗎。 我都蛇嘅，係我都蛇嘅。咁同埋而家啲安全帶咧都唔係話好緊啦，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好唔舒服嘅。咁所以最安全咧，當然就係戴住佢啦。咁同埋大家都唔使話聽到話哇咁多轉流咁樣會唔會好容易會有墜毀㗎呢啲？其實又唔會嘅，嗰、那個可能。性其实而家仲系好低嘅，咁加埋其实而家啲飞机咧经过咗好多唔同嘅极端测试啦，基本上如果系强烈气流直接啊，讲紧系直接，搞到有一啲灾难性嘅故障嘅可能性咧，其实系接近零噶啦，咁同埋雷达上面都可以睇到噶嘛，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哇太惊恐或者好惊，即系以后唔敢搭飞机啦，都唔需要担心嘅。不过如果最安全嘅话咧，就大家带翻个安全带，咁就最稳阵啦。 系啦， 都同大家讲埋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初时有薄雾，最高嘅气温系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希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嘅骤雨亦都会比较多啊。星期日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 见到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就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7:22，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船仔都翻咗入嚟啦。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同我哋今日咧就上一堂啦。早晨 ，Mimi。 早晨，Mimi。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同 Mimi 咧就教一教我哋啊，即系分享一下有一种嘅叫做系咪叫做元素或者系材料咧，就叫做红谷嘅。红谷咁啊， 材料 就叫做红谷嘅。咁佢当然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啊，或者功效啊，各样嘢啦。咁不如先问一问啦，其实红谷呢一种嘅叫做材料咧，其实有啲人就话属于食物界嘅红宝石，讲到佢好劲。 系啊，或者有好多人拎佢嚟做保健品啊。 系咯系咯，咁啊，到底佢系一种点样嘅材料咧？几时开始人类历史上啊，即系会开始应用呢一种嘅营养咧？ 其实历史上睇翻系好耐嘅，咁但系都系即系因为一路路都做好多研究嘅呢、這个红谷。咁首先讲咗红谷其实系啲乜嘢嘢嚟噶啦？咁其实系咧一个有一个红谷嘅菌咧，佢加咗落去个大米度啊，蒸咗嘅大米，跟住咧再发酵。咁发酵咗之后咧，就会呈咗好似有如果有见过嘅咧，就会紫紫红红色咁样样嘅一粒粒嘅嘢， 即系红米咁嘅样，咪即系变咗。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会叫做叫做红英文啦 ，red yeast rice 咁样嘅，就系红谷嘅饭咁，系啦。咁、而咧就发现佢其实咧就好多用途嘅，其实啲用途可以爱嚟。放喺爱嚟发酵啦，或者佢有防腐作用啦，同埋因为佢红红地色，亦都可以做一个食物嘅色素咁嘅。 哦， 系啦，咁啊，系咁啊，用喺呢啲地方啦。咁但系后期咧就发现，咦，原来佢入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红谷菌素 K。咁原来咧就同咧我哋如果有胆固醇高嘅话咧，医生可能会配方有其中一隻嘅胆固醇药咧，降胆固醇药系入面嘅成分同呢个红谷菌素 K 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就变咗原来话可以降胆固醇啦咁样样啦。 哦，所以就越嚟越多，即系一啲譬如头先船仔提及个保健品，佢哋都会声称就自己有呢个红谷菌素 K 去到咧就做招来嘅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自己都遇到我嘅病人都话有啲会去食嘅，系啊，因为话可以降胆固醇啊，特别咧就针对减嗰个坏胆固醇同埋嗰个三酸甘油脂咁，咁就可以亦都减咗胆固醇，会降低咗啲心血管风险啊，咁样样啦。 哦，咁如果我哋去到即系食用呢一种嘅专门嘅保健品，入边亦都包含咗红谷菌素 K 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特别嘅注意事项咧？ 会有噶，其实如果真正要去食嚟降胆固醇嘅咧，其实都要问下医生咧有冇啲药物系会撞到嘅、嗯，因为咧其实佢其中一个要小心嘅话咧，佢会系会引致有个肌肉病变噶。咁所以如果可能你食紧某啲药物，因为都有好几款咁样样，咁要医生即系去睇一睇究竟系咪嗰啲啦。咁如果夹埋咗嗰个药，再加埋呢个嘅红谷嘅即系嗰个嘅补充剂啦，咁其实会加速咗嗰个肌肉病变嘅机会啊，咁所以其实系好危险，咁同埋孕妇啊、喂母乳嗰啲妈妈都系唔建议食咁样样 嘅。哦，咁但系如果我系天然嘅，可能我纯粹系有啲红谷嘅材料咁样啦，其实我平时应该系点样制作嚟食嘅咧？ 如果是咁样天然嘅啲材料，咁如果你唔系话我日日要作一个保健用嘅话咧、 嗯， 其实应该个害处啊或者个危险性啊等等咧就冇咁高嘅。咁、 嗯、 但系即系如果可能现时好多人都会咧有个趋向就系、是、听到呢样好嘅咧，佢就会偏日日都加落去个饮食上。 系 啦，系啦。 咁所以变咗，当你唔知道个份量系自己咩适合。为之适合的话，咁其实日日咁样食法就未必系你认为嘅好事嚟嘅，可能暗地里地一路路去令到你个健康受损，因为呢个情况都其实几普遍噶、 嗯， 即系有好多都系听到话，哇呢、這个食物好好，嗰、那个食物好好，我不如加落去啦，咁就可能加咗一二三四五样嘢落去啦，变咗就其实身体承受唔嚟啊，因为每个人体质都唔同，男士系大只啲，有啲系女士系细。细只啲，咁你谂下个份量，究竟个男士要几多，个女士细细粒嘅要几多，其实都唔同噶。攞个效用嘅话，咁、 哦、 所以呢 part 就系好难拿捏嘅情况。咁呢啲真系要小心咯。所以有阵时要问清楚，可能医生讲开胆固醇嘅话，医生我想试呢、這个，咁医生应该清楚都话啊，可能有个效用，不过你要小心个食用量系几多，点样或者有啲嘢要避，亦都冇提及嘅就话。其实大致上啲降胆固醇嘅药物或者系一啲食物都系叫你要去避咗个西柚噶啦，咁。 嗯嗯，系。咁我又想问啦，既然讲咗保健品啦，其实系咪大部分嘅保健品喺佢嗰个食法系咪即系佢哋都有写到噶啦？大部分都系话你每日都要食啊，一日食几次啊，定还是佢哋即系有啲都会讲明就系几日先至食一次咁样嘅咧？ 通常都会见到是每日建议进食量啦，咁系啦，咁但系咧有啲就会话，诶嗰、那个盒装上面指引系每日要三粒嘅，咁、有啲咧就会跟嘅噃，但有啲就系我冇三粒噶，我一粒啊咁，咁、那个情况我自己都遇到就系、是、三粒我话。好似多个头喎、啊，跟住我话建议三粒，你食一粒啊，又冇乜效用喎、啊，咁所以就会变咗，我话哎呀，我食咗两三年噶啦，咁你冇乜效用，食两三年其实都帮助唔大，就浪费咗金钱啦，咁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嗰个嘅指引讲话食几多，其实都要因应翻你现时嘅情况啦，嗰、那个嘅。即系你想保健，你觉得几唔舒服啦，或者甚至乎你个饮食有几好，或者有几缺乏而去调咯，都系要。 嗯，咁啊，所以都系咪咪讲嗰句咧，就揾医生啊，问一问咧，咁啊最好啦。嗱，就一分钟时间啦。咁我都想问一下，譬如红谷呢一种嘅元素啦，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系咪食材普通嘅食材，令到我哋日常生活系咪其实都可以吸收到？头先你特别 emphasize 讲个红谷菌素 K， 有冇机会普通食材都有嘅咧？ 咁其实唔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呢个比较即系都，如果认识佢都几吸引嘅，会觉得吓，哇个效用性好。咁、但系如果针对降胆固醇嘅话，其实我哋都可以偏喺食物上去注意翻，去做到降胆固醇嘅效用，就唔使话，因为而家有啲人会怕咗，惊有危险，因为佢会有个即系。 毒素嘅污染嘛，咁所以就会戒咗唔要食红谷啦。咁其实可以针对翻喺食物上揾翻啲燕麦啊、豆啊、果仁啊，一啲水溶性丰富啲嘅纤维咧，咁就可以亦都提升咗降胆固醇嘅效果咯。 哦，咁其实咧，即系身体上面有好多问题嘅时候，就未必下靠保健品嘅，问下啲专家啦。咁或者迟啲又揾 Mimi 同我哋讲下咧，到底有啲咩好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喺营养上面亦都食咗啦，亦都可以好安心。心咁去到降呢一个嘅胆固醇啦，今日唔该晒 Mimi 先，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总统莱希吊唁活动，并会见伊朗代总统穆克贝尔。张国清表示，莱希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为巩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亦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方深感痛惜。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坚定支持伊朗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稳定和发展，愿同伊方一道进一步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穆克贝尔说，伊方将一如既往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提前在7月4日举行大选，将会是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第三次大选。辛伟成说，现在是为英国未来作出抉择的时刻，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他和他的政府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他会在未来几星期争取选民的信任，证明只有保守党政府不会让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面临风险。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形容，这个是英国需要并且一直等待的时刻，呼吁选民支持工党，让国家出现改变。而工党已经有重建英国的长期计划，将带来经济增长。有報道形容辛偉成提前大選是一場賭博，指出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保守黨支持率只有20%，而工黨只有47%。民調專家預測保守黨很可能慘敗。美國密歇根州有接觸乳牛的農場工人確診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是美國第二宗同類個案。州衛生當局說，這名工人的眼睛今月初曾經出現輕微不適症狀，不需要接受抗禽流感藥物，並已經康復。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公眾受感染的風險仍然很低，但建議為農場工人提供防護裝備，特別是保護眼睛的裝備。美國德州一個農場工人上月亦在接觸病牛之後出現紅眼等症狀，而美國目前有9個州，包括密歇根州和德州，通報乳牛感染禽流感。由於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大約20%的零售奶類樣本中發現 H5N1 病毒殘留物，科學家相信疫情的爆發範圍應該更為廣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排到去欣怡花园，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桥面灯位一带系车多噶，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嘅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噶，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近桃园围一段较为挤塞，排到去南地。跟住提翻你啦，尖沙咀嘅加兰围有路面下陷，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7分啊！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Yeah. 早晨，嘉明。早晨啊，船仔。小白都喺度嘅，不过同呢个时候咧，我哋讲啲同小白都好似有少少拉能嘅。 系乜嘢啊？系乜嘢？ 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坏话？ 系咩？唔会嘅，你唔会嘅。 好啦， 我就系知道你唔会。 我想听啊， 所以就讲嚟听下先。 因为咧， 船仔难讲。 咁 船仔难讲。 讲下同小白有关，梗系谂到去日本嗰方面嘅嘢啦。因为近排都经常会讲咧，我哋其实香港嚟紧下半年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嚟紧啊，今个星期六就已经有一坛咧新嘅城市咧，将会喺维港上空上演。 系咩？琴日已经讲咗好多城市噶咯。 系， 即系 两 日一次。即係仲有嗰個棒球比賽啦，跟住嗰個棍網球比賽啦，跟住武林盛典啦，即係武林盛典嘅意思就係 武功 嘅 武 啦，跳舞嘅舞啦， 咁仲有啲咩同日本文化有關嘅咧？ 係啦， 梗係動漫嘢啦。咁啊，所以今次阿小北翻咗嚟啦，好唔夠，咁我哋都講下星期六啊，係今個星期六夜晚嘅7:30咧，就會有各位哇哆啦 A 夢迷可以留意下嘅呢一個無人機匯演啊！ 我昨天夜晚呢就將佢有條片嘅政府嗰條有 trailer 咁樣噶嘛，宣傳 影片嘅，咁我就俾咗阿仔睇啦。我話啊呢、這個咧都幾得意，有冇興趣啊？佢望完之後，哇，好好睇喎、 啊哎！ 我使唔使有冇得去啊？使唔使俾錢噶、啊？咁樣佢就喺度問呢啲咁嘅問題啦。 即刻解答翻俾你個仔。 好啊好啊， 唔使錢嘅。 哇！ 同埋亦都有曬方法教大家去邊啲最有利嘅位置可以去欣賞到呢一場咧、全球首場嘅哆啦 A 夢無人機匯演嘅。因為今個禮拜六咧夜晚七點半咧就係正式上映嘅時候啦，為期大約係15分鐘嘅呢一個表演咧，最佳位置原來喺尖沙咀。如果你想睇又聽埋嘅話咧，因為点解要听埋咧？其实我哋平时咧夜晚嘅幻彩咏香江啊，或者唔同嘅烟花汇演咧，除咗可以睇电视机睇朱海婷之外咧、都可以。 未必次次都系 Heidi 嘅， 大部分都系佢啦。咁但系亦都可以去翻一啲有音响系统嘅一啲靓嘅位置咧，可以听埋个音乐啦，听埋嗰个声效咁样样。今次点解要听呢？系因为佢揾翻香港广东话嘅配音组， 哇！ 去到做呢一个声演，去衬托住呢一次嘅无人机。 哎呀，唔知道有冇嗰啲原装嘅音效咧？ 系咯， 因为咧，其实个 copyright 佢哋系咁玩嘅。咁如果你系每一个 character 咧，即系譬如我哋今次有呢一个叫哆啦 A 梦啦，咁喺我哋维港上空，咁佢哋通常以前倾嗰啲位嘅时候咧，可以讲少少就系、是可能今次呢个动作，咁佢就系呢个价钱嚟嘅。咁原來呢一個公仔咧，當佢隻手放喺個百寶袋入邊咧，又係第二個價錢嚟嘅，係啦。咁佢每一個道具咧，可能你可以喺公眾公開展覽嘅時候咧，又係唔同價錢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好嘅啦。音效都係一樣嘅，係啦。嗰啲嘅動漫嘅音效咧，其實全部都係佢哋自己特登去做，為咗呢一個嘅動漫去創作噶嘛。即係譬如大家都知道，哆啦 A 夢最出名就係喺嗰個百寶袋入邊有嚿嘢彈出嚟嘅時候，噔噔噔噔咁嗰個音效咧。其實係佢哋自己嘅商標之一嚟嘅，即係佢哋嗰啲名牌子嘢嚟嘅。你一聽到，你就知道其實發生緊咩事嘅，個聲味出嚟嘅。冇錯啦，係啦。咁你話譬如開嗰個門嗰個咔咔聲啊，會唔會佢我見到報章又有嗰度隨意門啦，咁又有個竹蜻蜓啦，竹蜻蜓飛嘅時候又會唔會有佢原裝嗰啲發發發發發嗰啲咁樣嘅聲啊？係啦，咁所以我話嗰個音效咧，我個人嚟講都幾期待。如果佢係有賣嘅話，咁啊梗係正啦。 係喎，嗱咁佢講到明已經有翻廣東話嘅配音員去到加演呢一個嘅匯演嘅話咧，我估佢點都有啲啩。 係 啦， 係就好啦， 點都有啲啩，咁先至可以即係滿足到各位夢迷啊。 系啊，夢迷 嘅要求啊！ 喂，我想問喺尖沙咀上空就會睇得到啦。 係啦，嗱，最有利嘅位置咧，其實就喺鄰近梳士巴利道花園個附近嘅星光大道啦。咁不嬲都係遊客區嘅 number one 嚟噶啦。咁啊，當然去到嗰度咧就係最有利嘅位置啦。咁而另外最佳觀賞點咧，就喺翻隔離多少少嗰個好香嘅商場咧。係啦，其實嗰度對出以至去到尖東方向一段嘅星光大道咧，就係最靚嘅位置。 都有機會睇到嘅。嗱，我唔係殺風景啊嚇，不過因為睇一睇天氣咧。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明日的骤雨较多，嗱唔紧要，嗱我真系唔系杀风景，我只系俾一个期望管理大家啫， 个 管理就系有机会落雨咧，有 postpone 或者延迟或者缩短加长，咁你都唔想啊，系咪先？嗱，无人机咧系咪好抵挡到雨水咧？一段时间得嘅， 但系嗰十五分钟咯，佢 睇下佢顶唔顶到 咯，一场暴雨咁就大家观众都未必会 我哋啦，等于我哋啦， 佢哋嚟自廿二世纪嘅科技应该得啩。 咁又係喎，嗬？點樣？啊，都係梗有啲法寶嘅，都 係啦。或者有啲佢啲法寶專係我嚟整走啲天氣噶嘛？ 係 啦。嗱，究竟晴天雲啊、晴天太陽嗰啲咁嘅嘢，咪而家拎曬出嚟咯？ 嗱，係咪應該得咧？我真的不夠膽講， 不過咁有些預示得到的咧，就其實今次公布呢一場消息咧，就是香港旅遊促進會啦。咁佢哋嘅總幹事咧有一句我覺得好正嘅説話，佢就話咧，雖然呢一場嘅表演嘅主角大家都認識啦，不過咧佢哋主辦單位咧係冇隨意門，亦都冇捉蜻蜓嘅，咁所以大家要去進場同埋離開嘅時候咧，要做好自己嘅交通安排，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 係啦，點樣樣可以喺路面？面嘅安排上面配合得到咧，因为当时当然都会封路啦。咁部分文化中心去到艺术馆嗰段咧都会封噶啦。咁如果你去嘅话咧，你可以选择搭港铁嘅话咧，去到尖东站嘅 J2 出口，又或者尖沙咀站呢边 E 出口行过去，大约五分钟咧就去到呢个最有利嘅位置。 依家睇啲新闻稿咧，影出嚟张相咧，其实真系好靓。 系啊， 因为成一千架嘅无人机啦，然后又会佢有佢个样啦，然后有捉蜻蜓啦，又有随意门等等嘅法宝，所以我都觉得 呢啲我都系我嘅童年回忆嚟噶嘛。 哇， 都系我的。 我哋有相同嘅童年回忆 啊， 跨世代。嗱，真系除咗有阿叮当啦，我都系坚持叫翻我旧时细个呢个名。 有翻嗰阵。 其实我想睇下大雄。其实我觉得， 我以为你想睇静香添。 唔会，我觉得大雄呢个人都几有趣啊， 系嘅， 几有趣嘅一个人嚟啊。咁样，但系就应该今次就focus 喺呢个阿哆啦 A 梦啦，或者叫叮当啦。 系啊，都唔知噶，始终十五分钟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可能都有啲惊喜俾大家。 有冇技安啦、啊？咁样， 我最想睇技安唱歌。 我睇过， 系喎，哇，嗰、那个真系名场面嚟啊！ 系啊， 技安唱歌同埋阿静香，或者旧时我哋叫静儿冲凉啦， 系啊， 就系名场面啦，属于呢个卡通入面嘅，系咪？ 技安系咪即系 伴 虎？ 系， 我 系 伴虎嘅，因为 即系恰人咯。即是黑人那個人啦， 咁你哋小夫是叫咩噶？ 福仔咯，福仔咯，系啊， 福仔以前好像最初其實是咪有個叫牙刷仔，我唔記得。 系啊，類似啦，佢有幾個名噶，總之佢是負責有錢的同埋貪慕虛榮嘅， 同埋就係氹到阿伴虎好開心嘅。 系啦，系啦， 但係佢明明咁有錢，但係要氹伴虎，我真的覺得理解不到啊！係啊，應該伴虎氹翻阿福仔噶嘛。 係咯，真正嘅叮當迷啊，或者哆啦 A 夢迷咧，其實除咗話今個禮拜六可以睇到呢一場嘅無人機匯演之外咧，其實嚟緊都仲有一個更加值得期待嘅，就係七月份咧都。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嘅，因为其实我哋今个礼拜六做呢一场嘅盛事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埋佢七月十三号开始就会喺香港进行第一站嘅一个登场嘅汇演啦。咁其实佢呢一个嘅展览咧，相信到时都有甚至乎系海外嘅迷咧都想嚟到香港去欣赏一下嘅。不过除咗有哆啦 A 梦之外咧，其实陆续仲有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嘅 好 玩嘢。 咁、当然啦，即系嚟紧嗰个假期，大家都知道就系龙舟节啦，即系端午节啦。咁啊，国际龙龙舟节咧，香港站咧又会继续进行啦。 系啊， 呢个已经系我哋嘅城市名册入边必备噶啦、已经成为咗。 系啊， 咁啊端午节咧又我哋就食粽咁啊，打开电视机咧你又会睇到爬下龙舟，咁啊几 happy 嘅、个画面都。 以前睇爬龙舟咧，除咗为去欣赏突然之间好希望可以睇得到嘅凤艇赛之外啦，为各位嘅女将打气啦，咁亦都会有啲唔同嘅扮相嘅。 系， 尤其是以前咧比较多咧，就可能系外国人嘅队伍多啲啦。咁就喺翻愉景湾嗰边咧会比较多嘅，但 系 今年 啊，同埋 赤柱又多嘅。今年咧喺翻尖东海旁嘅呢一个城市嘅国际赛咧，都有个扮嘢大赛。 哇！ 咁同埋 尖东海旁都好忙 嘅，系啊，好忙 啊，系盛事连连啊， 系啊。咁啊，今年咧龙舟赛当中咧系最佳造型嘅队伍咧，都会有呢一个嘅特色造型大奖嘅竞逐嘅。咁而同样啦，继续喺翻星光大道附近咧，亦都会有卡通另外一个嘅品牌咧，就系 Line Friends 咧。都会有佢哋嘅打卡点嘅，之前都出现过啦，都几多朋友仔去打卡嘅噃。 系，我知道有只白色嘢同埋有只啡色嘢噶嘛， 有只熊熊系嘛， 系啦。 其实我都唔系好熟佢哋嘅，我自己 熊熊又有兔兔咁。 因为我自己好少用嗰个社交通讯软件嘅，我用过一两次咧，佢太过得意啊， 系有好多太多贴纸啦。我都嗰阵时用嘅时候咧，发现每一个 message 你唔 send 张贴纸咧，好似失去咗佢嘅意义咁样。你净系搵贴纸，你已经用咗好多时间。 系啊，最后我就 delete 咗呢个通讯软件，因为你唔需要有咁多通讯软件噶嘛。 系啊， 即系你面书有一个，跟住你 W 嗰个我哋用开，即系最多工作常用嘅有一个，跟住可能 最多群组嗰个 系啦，即系譬如微微地相信嗰个有一个，即系你太多啦。你系咁收到啲信息都系咁叮叮叮叮叮咧，你真 系 搞唔掂啊！成个钟头系，但我知道亚洲其他地区就用呢一个嘅通讯软件 L 字头呢个就比较多啲，特别系日本同埋南韩就多啲人用咯，系咪啊？小白， 我自己如果同翻当地嘅朋友联络咧， 都系用呢个噶， 系啊，都系用呢个， 系咯，佢哋真系好中意用呢个， 系啊， 几得意哦，咁文化唔同，可能文化差异咯，真 系 有啲 系啊。咁同埋其实呢一个龙舟比赛咧，佢嘅最佳观赏点咧。就是在尖东海滨的那间很出名的酒店、外面去到星光大道我们看到李小龙铜像那一带、其实都看到的。还有、其实它是有盖的。所以呢如果是那天天气好或者天气阴一点其实大家都应该不需要害怕的。 通常爬龙舟点都会有少少 雨 水的。 是啊，这样才叫做尖一尖的龙舟水。 龙舟水是好东西来的。 是好东西来的。是挺好的。几时端午节啦？即系咪差唔多啦？ 即係啲打工仔成日都希望放假。 呢一個龍舟嘅邀請賽咧，就喺下個月15日去到16日咧就舉行。 正日咧其實就係6月10日嘅星期一嚟嘅。咁大家有個長週末之後嗰一個嘅週末咧，就係睇國際龍舟邀請賽嘅好事啦。 哇，正喎、啊！可以製作一個叫 long weekend 喎。 係㗎， 唔緊要，我10日都會翻晨廣第一線嘅。係啊， 好， 我幫啲打工仔睇下啫。係啊， 喺度動撐動撐自己， 動撐動撐 喺直播室入邊動撐動撐。 活动咁多，大家梗系要参与啦，同埋支持一下啦。 系啊，咁当然啦，除咗话有好多嘅精彩盛事啦，同大家咁多中意嘅一啲卡通公仔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特别节日之外咧，音乐方面亦都系另外一场盛事嚟嘅。据闻佢啲飞卖晒咯。下面下一张下一首歌嘅主角就系 Olivia Rodrigo 啊。I looked at her pictures, you would think we're best friends. Cause I know her star sign, I know her blood type. I've seen every movie she's been in oh god, she's beautiful. And I know you love her, and I know I'm butthurt. But I can't help it, no, I can't help it. I'm so obsessed with your ex. I know she's been asleep on my side of your bed.She's got those hips, the life of every party. She's talented, she's good with kids, she even speaks kindly about me. No, no, you love me, no, no, it's crazy. But every time you call my name, I think you mistake me for her. You both have moved on, you don't even talk. But I can't help it, I got issues, I can't help it, baby.With your friends, is she good in bed? Do you think about her? No, I'm fine. It doesn't matter. Tell me, is she easygoing? Never controlling. Well traveled, well read. I'm going to be the young已经成为了很多爸爸妈妈叫紧救命的一件事，因为买不到飞原来是生命有关的。很多爸爸妈妈很着紧，就哎呀怎么办呢，女儿很想看但是没得看，那怎么办呢，看看有没有加场的机会，不知道主办方位看看听不听得到。听过有 Olivia Rodrigo 来自她全新专辑 Guts 的新派台作品叫做 Obsessed。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属于一种叫做不断跑行程，定是那些叫做哎我睡醒先 plan 啊，或者哎呀如果呢真的想睡到12点就睡到12点啦，多数都是不会7点起身那些人来的呢。 两个阶段的，当自己还是做女拍拖去拍拖的时候呢，那就会自然醒啦，到时先算啦，看看有没有惊喜啦。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就是跑行程啦。因为是帮他们跑行程， 即可能真的玩不切，特别譬如去啲主题乐园，我有朋友都是近排去大阪嗰个主题乐园咧，佢已经买了快证噶啦， 佢都唔係好玩得晒啲嘢囉。 係啊，我都有試過就係去大阪嗰個啦，是啊，都係買咗快證嘅。咁，但係又真係唔係全部都玩得晒，但我已經好彩，因為我當日呢其實就遇到大雨， 係啦，少咗好多人啦，就 少咗好多人，咁，所以我玩嘅呢反而係多咗囉。 少咗好多人，你 但係都玩唔晒。 小白好有攻略，或者佢自己本身已經係識日語去傾偈溝通。 识日语唔好讲日语啊！ 唔好讲日语添啊！点解？ 系啊，你讲英文会好啲。 系咩？原 来 系 咩？绝 招。 系anyway， 我真 系 唔 识。原 来 咁。 系啊，我之后再私底下问下你点解会系咁样啦？个攻略点解系咁啦？真系旧时我都同嘉明一样咯，即系有啲时候就跑行程跑得多，但系，即系可以慢活，即系譬如你去到曼谷嗰啲，喂，曼谷咩啊？有个慢字嘛， 慢谷慢谷慢慢谷， 系慢慢谷啊嘛，你横点都塞车，你慢慢啦， 但系都系要谷， 都系要谷 啦，系啊， 慢啲啫， 系啦，但系其他地方就脆啲咯， 哦，即系你譬如去外国，譬如我当你去加拿大都超噶，其实 加拿大啲 traveling time 好耐噶， 哦系啊， 譬如你即系喺多伦多你要去即系譬如去一啲首府睇郁金香咁样啦，你真系搭三四个钟头车咧，或者揸三四个钟头车，譬如你去就算咧你住多伦多唔系 downtown 嗰度咧，揸落去嗰个尼瓜拉加大瀑布嗰度， 好啊，好啊。 這個呢个是唯一讲英文咧着数过讲中文的一个地方嚟噶，不过我英文都不是咁好，所以费事讲。咁总之你揸落去都讲紧两三个钟啦， 系 啊， 可能去加拿大就去探亲嘅成分多啲， 系咯，即系嗰啲位大家就会跑行程。我自己咧都系瞓到自然醒嘅，我仲系处于一个瞓到自然醒嘅过程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无论系欧美地区定系香港人都好啦，系好中意跑行程嘅，即系佢哋会 plan 到实一实啦，觉得哇，我去到呢个地方，我唔睇晒所有景点咧，系对唔住我嗰个飞机钱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都几攰噶。有啲人咧系觉得哇，我旅行仲攰过翻工啊。 系啊，翻嚟要放多次假咯。 因为要不断咁样跑行。咁所以呢原来喺欧美嘅旅游圈入面呢盛行一种叫做 sleep tourism 啊，即係瞓觉观光。 啊， 我哋今日旅行嘅目标呢其实係为咗瞓个靓觉，唔係为咗观光嘅。咁所以呢原来而家有好多嘅酒店呢係特登係讲到明啊，你嚟我间酒店呢目的係为咗瞓一个好好嘅觉。咁佢點樣做招來呢？就唔係用你嗰啲遊樂設施啦。我唔係講緊我個泳池有幾大，我唔係講緊我啲 gym room 有幾靚，個自助餐有幾好食。佢反而係講緊我個床褥啊！ 哇，床褥可以好貴嘅，其實 係啊，我都係最近先知咋，可以七位數字嘅喎， 係啊。当然好夸张啦，跟住大个 sales 会同你讲咯，你知唔知人生咧有三分一时间都系睡眠噶， 系啊， 即系 系个投资嚟噶。 但我自己真心咧，我真系唔舍得买好贵嘅床褥咯。 但 系 一个好嘅床褥系真系好重要， 系 因为真系好舒服，你会唔愿意起身。 啱嘅。 讲紧呢一种嘅床褥咧，佢除咗系有 king size 啊、queen size 你可以拣之外咧， 仲有 king deluxe 系嘛？ 系啦，有得拣啦。最正嘅位咧，佢仲要结合埋呢个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啊，佢即系讲紧咧系exactly 就系根据你成个人你瞓咗落去之后咧，佢会记住你嗰个身形啊，之后就总之系配合晒成个脊骨咁样啦。 人体工学啦，用呢个字眼会好啲。 系啦，即系讲紧你系会好舒服啦。咁同一时间咧，间酒店仲要提供咩咧？譬如睡眠嘅面膜。 哦， 即系啦， 拼嘛，仲会播埋啲嗰啲 meditation 音乐啊， 放 香薰啊，咁样 系啦，又有香薰啦，有啲客制化嘅枕头啦，即系你软硬度全部由得自己拣啦，咁然后有得教一啲白噪音嘅音响啦，全部俾晒你嘅，咁讲到明咧，个窗帘都系好重要嘅，因为佢系完全隔晒所有光啦，有埋热茶啦，甚至系有啲放松啲嘅饮品俾埋你嘅，咁当然咧最正系乜嘢咧，佢有。甚至系讲埋话啊，俾埋一啲 massage 你嘅服务，即系务求你咧系按紧摩嘅时候咧都可以瞓着咗咁样。 咁有冇话几多钱一晚？同埋呢个酒店推出系边个国家或者地区？ 欧美比较多嘅，咁但系几多钱一晚咧？就真系嗰个 range 太大啦。 你拣啲乜嘢 系啦？因为其实你包埋甚至有啲疗程噶嘛。如果你系讲紧话有食，甚至系有啲叫驻馆催眠师啊，即系佢帮埋你瞓觉，咁嗰啲个服务又额外再加钱啦。 催眠师都几劲喎，即系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要。用到催眠师去令到你先可以 入睡 甚或乎有深层睡眠呢、其实都几麻烦嘅。咁当然催眠师一定比食药好好多啦。咁、但係催眠师一定好贵喎。 係啊，其实香港睇一睇好似都要千几蚊一个钟。 香港有冇合法同埋注册 嘅催眠 师、 香港嘅催眠师係有个协会嘅。即係你就跟嗰个协会嚟认证。 係咪嗰啲啦有个陀标嗰啲。 其实真的催眠是没有这 些东西。是啊。我不知道啦。我没试过被人催眠。 因为我真的试过。 你试过被人催眠。 是啊，我特登去试一次。 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你睡了在一张很舒服的床那里。那之后个催眠师就会跟你倾偈。倾回大概一个钟。 即是陈慧琳和梁朝伟。 是啦这样的，真的这样的。之后呢他先叫你譬如类似睡在这里。然后呢他就叫你望着天花板一个点的。可能是个水喉位这样。之后他就慢慢就开始话啊，你冇住水喉位，然后咧十秒之后咧你就开始瞓着咗啦，咁你就话带你去到一间屋仔咁样，咁之后慢慢咧佢就会带你探索一下你一啲童年嘅回忆啦。我系直情见到自己系一个 B B 啦，然后我爸妈讲紧钱方面嘅话题咁样，但系讲 B B 我直情知道自己系手抱紧咁样。 哇，船仔你真系好叻喎， 系喎， 连呢啲你都知道， 试过 系啦，呢啲你都试过。真系忍唔住叫你一声大佬啦！ 财经第一次 早晨啊！8:11，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哦，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啊，嗱，星期四嘅早上咧，同我哋跟进下美股嘅表现先啦吓，咁啊，嗱，转个头先同你讲芯咩芯咧，讲芯片个芯就系 Nvidia 吓，不过咧讲下宏观嘅美股大市先，由高位咧有少少回落，原因何在咧？咁见到咧。道指最后收市都大概跌200多点到啦，咁样三大指数都跌嘅。不过上个礼拜咧，你都讲话啊，即系美股喺个历史高位嗰度咧，继续高歌猛进，咁真系有做到嘅，系连续，譬如讲紧香港时间嘅星期一啊、星期二啊，全部都系升得几靓仔下。咁啊，回调嘅原因何在？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先，唔该。 好，咁先講下即係外圍美股先啦嚇，的而且確係嘅。咁尋晚咧就三大指數咧都係偏軟嘅，咁但係講跌幅咧就唔係話好大，因為咧 S&P 500指數即係涵蓋面呢個最闊嘅呢個指標咧跌 0.27% 咧，咁就真係唔算話好跌嘅。咁仲有啦，而家咧其實三大指數咧都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咁所以喺呢一啲嘅水平嗰度即係有啲挫下，都正常嘅。咁道指咧就即係距離咗40,000点啊，低翻啲啦嚇，叫做跌翻200点，咁啊即係跌翻0.5%㗎。咁當然喺 過去呢段時間咧，大家都會關心嘅幾樣嘢咧，我諗都係仍然都係永遠都存在嘅。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咧，大家都係繼續會睇住啲經濟數據，同埋咧就評估一下聯儲局究竟幾時先至真係會即係改變而家目前嘅呢一個貨幣政策咧。咁呢幾樣嘢咧都係令到市場都好關心嘅。咁當然睇翻呢一個即係。無論是聯儲局即是開完會那些會議記錄也好，又或者近期聯儲局的一些的官員都好，咁其實都是反映得到咩呢，就是特別是這個即是會議記錄裏面都是反映得到他們上一次的議息會議呢，都仍然都幾擔心通貨膨脹的這個情況。咁所以即係都好似近期部分啲官員咁講啦，唔係話真係咁快坐定粒六就可以減息囉。咁但係喺即係呢個會議記錄睇完咗之後呢，咁就即係你話即係對於期貨市場嘅影響呢又未話好大嘅，因為講緊敏感度唔係好高啊。即係嗱，好似有陣時我哋睇一啲即係衍生工具咁啦，即係譬如話好似啲期權嘅價格嘅表現咁，通常好近嗰啲呢個敏感度就好高啊，對於一啲即係比較即時嘅一啲或者即時嘅消息。咁但係如果真係遠啲嘅，或者講到半年之後，咁就敏感度會低啲嘅，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唉，你今日就咁樣啫，即係唔係話係咪五時花六時變啦，但起碼喺由現在到將來發生的呢件事，即係講緊啲本來都係預期住要去到年底先至有可能發生的呢個所謂減息的預期，咁其實仲有好多數據，仲有好多嘢睇，咁所以變咗咧就市場嘅敏感度咧就唔係話真係好高，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永遠都係對於通脹預期升温、減息預期降温，咁呢個咧就會係少少利淡過即係股票市場嘅呢個情緒嘅，咁呢個咧就。幾顯然易見㗎啦，咁樣樣咁，所以有少少我哋回吐都，哎呀，好正常啦，即係人哋嗰個歷史高位，即係百幾年歷史高位嚟嘅喎，咁 係 即係少少嘅回吐，同埋睇 S&P 都真係唔算話真係好跌咯，講真嚇。 嗯，咁啊，轉個角度，頭先都預示咗啊，同你講下咧呢個 AI 晶片股王啦，咁啊 Nvidia 呢份業績啦，咁啊股價就已經企咗喺1000蚊樓上啦，咁都幾誇張啊嚇。咁啊未來當然喺個芯片需求嗰度真系有喺度嘅，呢份业绩你又点去分析咧 ，Dicky？ 哇，真系讲到 Nvidia， 即系佢嘅第一季嘅业绩啊，礼拜三公布嘅，比预期好啊，营业嘅收入又好，盈利又好，咁甚至乎头先 O 都讲啦，哇！個股價喺收市後競價時段就直情係勁嗰只啦，就衝穿咗即係1000蚊嘅大關啦嚇，咁啊即係兩個頂而再突破，咁即係相當之誇張。咁仲有咧，即係除咗業績以外，大家都知啦，當啲股價升得咁勁嘅時間咧，好多時候美股咧就會做呢樣嘢啦，就係點咧？即係 10-1 嘅 split， 哇！即係點一開十啊！一開十，即係話一股咧就變十股，即係所謂嘅測勢啦咁樣。咁所以呢幾個消息咧都係比市場預期好得多嘅。咁如果仔細多少少講咧，每股嘅盈利咧嚇、市場預期大概5.59，咁最後6.12嘅。咁營業收入咧，咁本來股咧就係即係246。2.5亿嘅美元，咁最后系做咗260亿出嚟，哇！即系一句讲晒啦，即系成日 AI 败嘅 AI， 成个地球都系讲紧 AI 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客观嘅事实，就系到现在，其实当大家都会睇到人工智能已经唔系一个概念，已经系一个完全系会改变晒即系地球人类生活嘅方式。我最近咧睇咗一啲即系网上嘅片段，咁系真嘅，就讲紧某一个平台嘅即系人工智能嘅软件，直情咧系同你可以沟通不特止啦吓，即系呢啲大家觉得好简单啦，就系咧可以帮小朋友补习啊，即系咧见到一个爸爸同一个仔就倾偈， 系 啊。即係佢就同個 AI 講嘢喎，即係好似個 AI 當佢人咁樣喎，當佢個補習老師咁。佢啊就咁啊，我仔咧我隔離啦，咁咧我想你教下佢做數學，咁啊仲有咧就唔好就咁教佢，就唔好俾個答案佢，你要啟發佢思考嘅喎，令到佢真係明白點計喎嚇，唔好就咁教佢。 咁真係咧，跟住咧嗰個人工智能咧就係、是、執行曬嗰個爸爸嘅一個要求，跟住咧就係、是、好似一個補習老師咁樣咧，就教佢做咗嗰條數學啦咁樣。咁我睇完嘅時間咧，咁我就會喺度諗啦。啊，將來股評人其實仲有冇用呢？除了我講嘢的速度會快少少之外，啊，會不會是阿 O 咧就對住個 AI， 跟住佢講，喂，啊，即係阿 AI 啊，嗱，今日咧就星期四，究竟咧個股市會點樣呢？咁可能阿 AI 咧都會識得答阿 O 嘅，即係唔係講笑嘅。不過問題係，即係嗰啲語氣啊、用詞啊，可能即係冇咁輕鬆咯。 爭好遠，我哋呢啲做電台有温度、有温暖嘅感覺噶嘛。 有温度又有濕度係嘛？ 係啊，又有温度又有濕度啊！我覺得好多嘢都唔係取代到嘅，特別係聲線啦、啊。你依家都會睇到好多咧唔同串流平台嗰啲廣告片啊，成日都用嗰啲 AI 嚟做 VO 噶嘛。好难听啊！嗰啲 系咁又系、啊，又真系咧，即系比较系生硬少少噶， 系咯。 所以阿O，你唔使惊啊，你继续有得捞噶。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啊！呢句系我今日最大嘅肯定啊！Thank you。 系啦，咁我都希望都系一样， 你都一定有啦。 我哋讲 人性嘅，同埋都 冇得捞难啊！ 等我讲多少少，即系其实嗰个 AI 嗰个大模型 系 Nvidia 啦。咁跟住其实咧，除咗 Nvidia， 即系呢段时间，其实无论系 Alphabet 啦、Microsoft 啦、Meta 啦、Amazon 啦，咁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即係都係喺呢一個平台或者係相關嘅產業裏面咧，係喺度即係競爭緊。咁同埋冇忘記就係呢啲股份咧，其實過去就係帶動美股上升，再加上就係呢啲股份咧，而家嚟講咧係即係富咗敵國嘅，賺好多錢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而家要喺呢一個AI 嘅世界裏面競賽，就唔係話佢好虛無縹緲，好似以前咁，喂元宇宙啦。咁元宇宙你唔係一定要入去㗎嘛，但係即係人工智能已經係改變緊所有行業嘅生態㗎嘛，咁所以都係講個嗰句啦，即係AI 都係好似即係同某一啲國家嘅博弈咁，都係永遠都存在㗎啦。咁而呢即係講到 Nvidia， 即係佢係一個點啊？我過去都經常形容佢係一個造王者嚟㗎嘛，咁所以就一個講曬，咁佢嘅股價繼續咧屢創新高，咁亦都伴隨住其他啲行業。各位啊，會唔會有泡沫啊？會唔會而家好貴啊？講真，如果你話真係睇佢盈利嘅表現，真係我哋就咁去稱佢嘅股價升咗好多。但係真係如果要以即係就當好啦，好簡單啦，講佢嘅市盈率咁嘅倍數嘅角度去講，平均過去嗰五年，其實佢而家反而係處於估值嘅一個相對偏低，唔係一個偏高嘅水平咯。咁所以盈利嘅增長帶動股價上升，呢、這個都係即係不嬲都係大家都會明白股票市場定律嚟㗎咯。 嗯，同埋個技術含量又真係相當之高超啦嚇，亦都係。可见一斑。好，转个角度咧，同 Dicky 咧，讲多五分零钟到啦，讲下啲平台经济啊，吓咁啊，报章都系咁形容啦。嗱，拼多多咧首季收入咧增加咗 1.3 倍啊，市值咧就再超阿里巴巴咁样啦。平台经济咧就成日都会攞拼多多同埋阿里咧做一啲业绩嘅比对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各有长短处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下啦，呢个状况啦，同埋平台经济有冇机会去到高原期咧？咁啊，交俾你讲。好啦，唔该。 好，咁亦都要睇下边个平台啦。咁讲到头先你讲到拼多多咧，咁亦都无独有偶，都系我过去就系呢段时间咧喺我啲专栏啊，都会就系不断都经常都会分析，亦都有推介过嘅。咁当然纯参考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即系呢一秒钟，大家又开始会留意得到就系喂，咁随住即系中概股显著回升，咁港股亦都显著回升，好多啲平台经济股亦都。升翻上嚟，咁開始就會睇啦。喂，其實即係美國都會有所謂嘅，即係呢一個 Magnificent Seven 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啲即係分析員啊，有啲投資者就喺度揀緊七隻。喂，會唔會係呢七隻就係未來即係好似可以媲美美國嘅呢一個美股七雄嘅股份呢咁樣？咁當然，如果你話頭先真係要去比較平台經濟股，其實近期全部都由低位升翻好多嘅。咁我諗過去我都解釋過有幾個原因。第一，佢哋全部股值都係處於一個歷史嘅低谷；第二，佢哋嘅盈利都有改善；第三，政策會幫佢哋。咁其實都仲有第四嘅，就係基本上間間呢 都是有一些很大額的回購股份的一些舉動的。那回購股份背後代表什麼呢？就代表其實起碼管理層都會覺得現在公司的股值是很低殘，適宜做這個行動咯。那有些回購再註銷，那也都提升了股權的效益，即是個 比例對於投資者來說定是正面。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挺客觀的事實。那但是如果你說就這樣說即是拼多多，咁我諗過去都有講過啦，即係我都純粹講佢嘅基本因素呢，就真係我係睇得即係比較樂觀一啲嘅。咁唔係話啊你唔樂觀，咁但係即係對於喺過去嚟講呢，即係喺佢尤其是海外市場平台嘅一啲嘅業務啊，咁就真係無出其有地做得比較好。咁當然啦，亦都有另外一啲即係後來者，其實亦都已經即係話虎視眈眈啊，已經係即係鋪排緊喺即係海外市場度上市啦。包括即係佢哋嘅其中一啲主要競爭對手，咁唔講名啦。咁但係簡單啲講咧，而家呢個行業咧，如果你話喺即係純粹講個市場嚟講咧，個增長都仍然存在嘅，但係好視乎即係究竟嗰個平台佢。即係究竟無論係喺地區嘅領域嘅分布，以至到究竟係做啲邊一類型嘅啲嘅生意咁樣，呢個都係關鍵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縱使你話內地嘅經濟係即係嗰個增長係即係嗱，而家增長嚴格上嚟講就係超預期㗎，即係叫做高過管理目標㗎嚇。咁但係部分啲行業，尤其是從經濟數據嘅角度，大家都睇到㗎啦，即係工業增加值同出口係好嘅，零售係唔得嘅，固定資產投資是麻麻地的。咁呢啲都是明顯地睇到，即係話從一個即係話經濟嘅角度去分析，咁對於零售市場表現就梗係曳噶啦。咁但係調翻轉，當一啲所謂嘅降級消費，一啲更加精明嘅消費咧，其實往往反而就會翻翻去喺呢啲平台上嗰度進行嘅，即係真係有影響嘅，反而唔係佢哋個客。 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都多做功課啦。好似 Dicky 頭先咁樣講啦，即係每個平台經濟股咧都各有利弊嘅，而佢哋嘅 market 咧都不盡相同啊嚇。咁大家就多做功課，多分析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部周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好多謝曬，聽朝， 聽日再 傾，拜拜。 过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却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我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重温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下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般慢慢褪去，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能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我的朋友都说爱笑的我能笑话有点多，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要不 少你之前的我，原谅我太不洒脱，我想念我遇上你之前的我，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究竟听日好唔好天气，睇唔睇到哆啦 A 梦无人机咧？好紧张 啊！礼拜六啊， 系礼拜六先睇系咪？礼拜六 系礼拜六，礼拜六。 我成日都想佢日日都有得睇，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日日都有得睇？好似好开心喎！头先睇咗啲图片，好，船仔帮我哋睇睇今日天气先。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初时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明日骤雨比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低水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提前在7月4日举行大选，将会是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第三次大选。辛伟成说，现在是为英国未来作出抉择的时刻，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他和他的政府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他在未来几星期争取选民的信任，证明只有保守党政府不会让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面临风险。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就形容，这个是英国需要并且一直等待的时刻，呼吁选民支持工党，让国家出现改变。而工党已经有重建英国的长期计划，将带来经济增长。有報道形容辛偉成提前大選是一場賭博，指出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保守黨支持率只有20%，而工黨就有47%。民調專家預測保守黨很可能慘敗。英國國防大臣夏博斯早前聲稱中國正係或者準備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援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反驳指出，英方政客有关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发言人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在军事物品出口方面，中方一向采取慎重负责态度，一贯依法依规对两用物项出口进行管制。发言人奉劝英方停止无端指责中国，停止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味火上浇油，认真反思自身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上扮演的角色，真正为世界和平和正义做些事。美国密歇根州有接触乳牛的农场工人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是美国第二宗同类个案。州卫生当局说，这名工人的眼睛今月初曾经出现轻微不适症状，不需要接受抗禽流感药物治疗，并且已经康复。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公众受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但建议为农场工人提供防护装备，特别是保护眼睛的装备。美国德州一个农场工人上月亦在接触病牛后出现红眼等症状，而美国目前有九个州，包括密歇根州和德州，通报乳牛感染禽流感。由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大约两成的零售奶类样本中发现 H5N1 病毒残留物，科学家相信疫情的爆发范围应该更为广泛。日经平均指数报38,842点，升2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1.97美元，卖出2,38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56.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9，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噶，就系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拱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江西街，龙悦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道啦，近住苏屋村对出。就是龙悦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大埔道啦，近住苏屋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洪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繁忙，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啦，咁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繁忙，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开面店嘅，有一晚有个男人入咗嚟咬两碗面，一碗自己食啦，一碗放喺对面个吉位度。个男人对住空气讲啊：老婆啊，食饭啦。食完之后佢又讲：老婆啊，我出去一阵啦，好快翻嚟。跟住嗰个男人就冇翻过嚟啦。 好， 食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没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改变一下你屋企嘅颜色啊！ 吓、颜色啊？ 颜色，我唔知道你哋屋企个主要个通系咩？我屋企个通咧，如果系我好似系白色嚟嘅，然后咧就加少少绿色，因为我啲窗帘系绿色嘅。 哦，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屋企长期都系譬如白色嘅话咧、其实都系有少少闷。咁所以可以透过加一啲嘅饰品、或者改变一下你屋企个灯光咧、都可以改变到少少，令到你的心情好啲。 用翻嗰啲黄色嘅灯咯，即系一啲白光灯嘅一啲系暖色灯咁样。我屋企都系偏向白色为主嘅，咁、窗帘亦都冇用绿色，都系用翻啲米米地色嘅，咁所以都系偏，因为我中意嗰种干净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就用翻呢一种嘅 color tone。咁但系我亦都承认，有阵时如果你喺个屋企嗰个位置加翻啲唔同颜色嘅话咧，系可以令到成个人有活力咗嘅。所以啲朋友可能会净系呢间房我又转，如果系小朋友房嘅时候，可能会零零四四连一啲嘅墙纸，譬如有卡通人物嘅墙纸啦，又或者系得意嘅动画嘅贴纸啊咁样喺入边，即系令到佢嗰个丰富咗好多啦。咁但系有啲颜色咧，我是接受不到的，即是如果我們今天命題就叫讓大家可以換一換家裡的 color tone， 但是有些顏色就真的要三思了，即是如果你是紅紅地色的，其實你不是個個受到的、我又看過很多那些心理專家就說到，當你起身的時候你發覺原來間房有紅當當、個人就容易就害怕、 但餐廳就喜歡會用紅色的，因為居民紅色可以引起大家的食慾，是啊，會買多些東西嘛，是啊，即是買多些東西吃， 買多些東西吃， 但我記得我以前其中一個最開心的童年回憶，就是我曾經試過有一次搬屋的時候，媽媽就讓我們自己選顏色來遊牆的、原本那道牆就是白色的、我們結果就猜包剪揼之下咧，就揀咗只好淺嘅粉綠色。 係， 因為嗰陣時咧，媽媽又係做翻啲資料搜集啦，就話原來當你嘅睡房係淺粉綠嘅時候咧，個人個心情會平和啲、容易啲入睡。 我都聽過呢個啊。 咁啊，之後就揀咗呢個綠色啦。咁但因為細路仔去遊牆咧，其實都係出事位嚟噶嘛。咁所以我只係遊好少嘅部分。 你真係用翻嗰啲手去遊啊？ 真係手同埋碌咯。 碌咯，我听人讲话碌咧，我真系唔识啊呢啲。碌咧系应该系会靓过用数嘅， 因为平啲啊嘛。 系啦，系啦，平滑啲咁样嘅， 系 啦。 但系数就系我最开心嗰个部分。 系，应该系啊，因为你 好多质感噶游咗出嚟。 但系有冇得话 好有层次啊？游完出嚟之后， 好艺术家嘅感觉啊！ 咁嗰阵时你系有冇话系可以自己画埋咩颜色嘅图案咁样噶？ 我开头有谂过嘅，但系妈妈话唔好啦，要买个第二只色嘅油咧，用唔晒又唔好，又唔好嘥咁样，所以就全部墙都系一只颜色就算。但我就負責九層次咯， 係啦，所以有啲大力啲嘅咧，就算嘅你個 color tone 係一樣，但係都會深色咗。 係啦， 係啦， 好貴㗎！而家直情咧，而家係有啲油咧，專登做呢一種紋理嘅油嘅，即係嗰隻油係特別貴㗎。 哦， 所以唔好睇笑你， 唔使啦，揾我哋去油咪得咯。 係啦， 但係咧，我近排咧，即係覺得。我自己未必做得到啦，亦都冇咁大埲牆可以做呢件事啦。我見過咧有啲好勁嘅，即係爸爸們咧，佢哋就會揾一啲唔同嘅膠，咁然之後咧就會封板嘅。譬如話我阿女，我好中意《美女與野獸》嗰位美女嘅，咁佢又真係好中意睇書嘅喎，咁要幫佢設計一個書架啦。咁於是乎咧就會用呢一個卡通人物咧，有好多唔同層嘅膠。 咁你黐咗上去咧，就係有窿嘅地方就會幫佢噴唔同嘅顏色。咁、結果就噴曬呢一個美女出嚟，經過好多嘅層次嘅唔同嘅油之後咧，佢隻手攞住書向上面嗰個位咧，就真係可以擺真書喺上面啦。 哦， 跟住如果你有白雪公主嗰個蘋果，是是你真係可以換唔同嘅生 果。嗰、那個冇要買，即係好多塊咁樣去一逐層逐層噴油噶嘛。 顏色噶，咁我就覺得哇，好有心機，同埋呢件事係會好 wow 到小朋友。 噴油其實個效果我覺得都係靚嘅，但係真係要識噴啦。如果唔係啲顏色又好唔均勻、另外一個咧都可以襯出唔同嘅感覺嘅話咧，我覺得如果你蹦牆。又已經有少少岩岩沉沉，你成日細路仔喺度畫畫啊， 啲牆紙喺邊度一忽忽咁樣樣。 係啦，咁不如咧就直頭剝咗佢，然後咧有個諗法可以俾大家考慮一下嘅，就成埲牆黐曬嗰啲水蟲板，咁水蟲板又可以你釘嗰啲相片上去，咁、你可以攞翻落嚟再釘第二張，即係如此類推。佢嗰個好似延長咗埲牆啊，要再重新搞過嗰一個嘅壽命啦。因為你貼水蟲板，你一遮咧就遮曬你之前嗰啲瑕疵咧。你可以整走曬佢，你就可以又懶嚟行藝術嗰條路線啦，或者行親情嗰條路線啦。 藝術 好似有啲嘢 係啊！你就算其實有屋企人生日，你攞過嗰啲 banner Happy Birthday， 其實你都係釘上去啫嘛。 咁又係 係嘛？咁你就可以將譬如你今年嘅相最靚嗰幾張相，你可以曬出嚟，又釘喺上邊。 係， 甚至乎你可以做翻一條好似一條。叫成長嘅路咁樣，小朋友一路成長嘅時候咧，就一路念佢啲相喺度啊，咁樣就整得好靚啊，跟住又有好多屋企人嘅照片喺度啊，跟住仲要整多一盞燈 spotlight 咁樣射落去嘅。 哇！ 咁嗰埲牆原本你係雞肋嚟嘅，咁而家可以變咗係你屋企嘅主打，變咗雞髀位。 係喎， 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可以即係 decorate 自己屋企。 我自己咧，如果講緊 decorate 咧，我最近就係喺網上面買咗嗰啲數字畫啊，咁就自己畫。咁我特登咧，因為我間房咧。虽然有啲乱啦吓，咁但系个通系白色噶嘛，冇乜嘢系大自然嘅感觉嘅。咁我最近有一日夏天啊嘛，就嚟到啦，咁所以我特登咧话买咗一个系红色嘅玫瑰嘅盆嚟嘅，即系嗰幅画个样啊。咁然后就自己填。我填咗大概一個禮拜咁樣啦， 即寫相識啊， 係啊，咁佢就係每一格有一個 number 嘅，咁就跟翻你自己有，佢、有俾埋畫筆啦，俾埋嗰啲顏料你啦，咁、之後咧就跟翻嗰個 number 嘅顏料，就逐格逐格咁樣遊翻上去，係啦、遊完上去之後咧，我而家係變咗一幅畫噶嘛，咁、我就掛咗喺我埲牆度咯，即係好似突然間哇，其實幅畫我畫嘅，咁所以其實填顏色啦， 成就解鎖啊， 係啊，好似好勁咁樣喎，就算我係填顏色啊，但係其實係我覺得都可以令到你间房多咗好多唔同嘅颜色，因为譬如我间房白色咧，而家又多咗红色啦，佢、又加埋，因为佢扮埋有蓝天啦，咁、所以又有蓝色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想低成本去 decorate 自己间房之外咧，除咗可以加水重版咧，都可以试下买我呢一个数字画咧，自己去画。大家睇古装剧嘅时候，都见到古人好中意随身配剑。不过点解佢哋咁中意随身都要带住把剑呢？想唔想知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I know she made that so right minded. I'm with you, I got good dreaming. Problem, I ain't got no problem. No biggie. Problem, I ain't got no problem. No biggie, alright. Then that day we can ride. Problem, I ain't got no problem. We got it so fine. Today that's your red and shine. Just lean on my shoulder, she got some money past the time. Yeah, yeah. Even if there's no light, for sure we can find place. Problem. 原来早在周朝、秦朝、汉朝两千多年来，佩剑之风一直非常之流行。最早的剑原来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它是找石、铅、铜混合而铸造而成，硬度比较强。而由西周去到春秋时代，剑主要的功用都是用来防身的，不过有时都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那阵时只有贵族才可以佩戴，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可以戴的。直至去到公元前408年的时候，秦国才开始放宽禁令给老百姓佩剑。而在春秋战国的时期，魏国的君主和丞相都好武，所以无论是文吏武将入朝奏事的时候都会带剑，甚至有些文官在奏事的时候武剑都会借一把剑摆在身上。而去到战国之后就出现了长剑了。去到东汉时期，在打仗的时候剑已经被刀取替了，但是作为配饰剑依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去到晋朝的时候，甚至会有达官贵人用木剑和玉剑作为配饰，所以其实一开始剑的功能都是用来保护自己。但是随着历史的洪流，剑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不怪得知啲古装剧很多人都带剑啦。 晨光第一线，嘉明。 我找到一个挺有趣的比赛，近来在韩国做了，其实都是一个年度的、他们当地可能是一个城市来的、法牛豆比赛。 哦、 法外大赛、 好像之前香港都有做过类似的活动的，都是法牛豆， 一两个月前， 对，就这么上下， 可 能 都是就回当地的一个的比赛时间、因为他这个年度城市都做了很多年的了、今年呢又来了，在过去的5月12号就在首尔举行了。其实这一场的比赛有80组的参加者、其实他们做什么呢？又不是真的完全地无条件地发牛豆就可以赢到这个比赛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要90分钟之内心如止水， 哇， 没得看手机，没得聊天，也都不可以睡着了。 但他怎样 check 他是不是睡着了呢？即突然间走过去喊喊， 他们有没有什么贴在你的心电图看那些东西？ 是有的， 有的， 他真的有跟你看着心跳的。所以你的静止的状态不只是你望落去要静止，而是你本身真的有些机器帮你是摸住、究竟现在这一刻你的心跳的频率是多少，你是不是有那个很安静很静止的状态。同埋呢，佢最緊要係咩呢？佢今次呢個比賽呢係有評分專家嘅，佢係巡視業務咁樣呢，喺啲參賽者嘅附近呢去到穿插，要比分究竟呢個人發呆嗰個狀態夠唔夠正，究竟你發呆嘅時候你有冇嗰種呆嘅感覺，即係最高分嗰三位先至會有冠亞軍。 喂，使唔使流埋口水咁樣先叫做即係發呆嘅終極啊？ 但呆呢一、這個字呢，其實嗰個評分準則係好模糊㗎喎。 係啦係啦，係好主觀㗎，所以我覺得個评审就算行过的时候都是很主观的。因为他以为那个人是发紧呆、原来那个人呢是一位禅修大师来的。他坐禅在这里，你以为他发呆吗？ 打紧坐的。 他已经云游紧宇宙了。 又这样看看他今届的参赛者都有些挺有趣的故事的。其中有一个呢劲奥运选手嚟嘅，因为咧曾经系为过韩国咧出战冬奥嘅一个短道速滑嘅选手，佢个名叫郭润喜。 系 咁啊，今次参赛咧，因为佢之前都曾经出战过奥运五次咁多啦，即系厉害嘅一位奥运选手啦。咁、佢就话其实佢本身都好中意争赢嘅，咁、就谂住我可唔可以做啲好极端相反嘅嘢咧？我平时系同人哋斗时速啊，斗呢一个赛道上面嘅成绩啊，咁样我今次斗外，睇下我都得唔得先咁样。咁佢同话咧，因为之前都竞争又激烈，好犀利啦。作为运动员嘅生涯，佢冇乜时间休息啊。佢、都想可唔可以趁住呢90分钟嚟、一个人生中好罕有嘅一个休息时间。咁、好啦，咁啊透过呢次轻松范围啦，本身都系谂住争赢冠军嘅、不过点知去到佢结束90分钟一完嘅时候咧，有下钟声一响嘅时候咧，职业病发作。点算呢？以为要开始出发啊，以为要冲啊，咁嗰下个心跳个频率咧就即刻顿有反应。 哦， 咁因为呢一个加速咧，就令到佢原本可以有夺冠希望咧，结果得到第三名。 吓、就系因为佢有第三名、 啊。系啊，但就系因为佢最终要出发嗰一下嗰个钟声咧，就以为、哎呀，系咪要出战咧？ 咁呢个 系 佢 我又覺得呢個係佢嘅身體本身已經係訓練到有呢一個 反 應 啊， 即係電波咗啊，已經係 啦。咁咪輸得唔抵咯？原本真係可以衝冠軍 嘅 佢。 係啊，咁都好多都攞個牌嘅，都有個第三名可以俾佢攞翻屋企威威下嘅。咁好啦，咁到真真正正嘅冠軍啦，係邊一位咧？佢係一位美女嘅主播，自由主播亦都係一位主持人嚟嘅。咁佢就平時都好叻發呆㗎。今次好開心可以贏到冠軍啊！ 我几开始想睇下到底佢可唔会一路发住呆，一路主持啲节目咧？嗬， 其实系咪讲 得嘢？ 系咯，唔可以讲嘢嘅。佢系咪要打开个口咧？ 系咯，究竟发呆嘅时候点样先至为之发呆得够靓，或者发呆得够精准咧？ 系啦，发呆又同唔同放空啊？其实 有啲似啊，我觉得。咁但系发呆同冥想又似唔似咧？因为发啊，因为咧我听人讲啊，冥想去到边一个位系为之最好咧？就系、是、你。介乎于就嚟瞓着，但系又唔系好瞓着， 哇！ 嗰个阶段， 哇，要维持九十分钟， 维持唔到，我会即刻选择咗瞓着。 我都 系 啦，我有试过几次咧，就系维持咗个阶段嘅，系真系好舒服嘅。然后佢叫我嗰下咧，佢即叫我系即刻可以醒到嘅。但系你问我其实嗰阵时做咗啲咩，我系唔知嘅。 系定系你瞓着咗咋？ 唔系，因为瞓着又系两样嘢嚟嘅，我又分得到瞓着嘅。但系当然啦，我大部分时间都系瞓着咗嘅。 嗱，睇翻呢一个嘅比赛啦，原来发牛比赛今年第十届啦，十周年嘅呢一个嘅活动咧，其实本身都系谂住啊，大家都系都市人啦，都系忙碌啦，冇乜时间休息啦，咁啊开始有呢一个原意咧，就话想做呢个比赛出嚟，起码等你一年有九十分钟， 系啊， 完全因为你要比赛，所以你要放松， 系啦， 睇下可唔可以咧倒转激活下大家呢一个放松嘅心态。不过咧喺呢一个现场嘅观众方面啦，佢哋要去参与投票噶嘛，咁佢哋系用选手嘅造型啦，同埋要讲下你嘅参赛动机。你都做过投票嘅 动机啊？ 好似即系头先嗰位嘅我选手， 佢想赢啦， 系 咯。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系观众投票最高嗰十组嘅参赛者入边咧，再度埋佢哋嘅心跳最平稳嗰位咧，就系呢一位嘅美女主持人咧赢咗咯。所以都唔容易啊！ 佢真系身心咧都系一个经常发呆嘅人，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二台嘅听众咧，经常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应该会听到啦。其实我哋已经开始咧，就系免费派发咧，就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啊，来一次音乐盛典嘅呢一个嘅入场券啦、入场证啦。咁啊，冇错。咁我哋今年咧就会喺6月23日星期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嗰度咧就举行嘅。咁、我哋今日啊，晨光第一线咧，亦都咧准备咗呢啲嘅入场证，就送俾我哋亲爱嘅晨光听众噃。 系啊，嗱，讲定我哋嘅电话号码先，电话号码系 1872388 1872388， 打电话入嚟啦，因为要答中问题咧，先至可以攞到两张嘅入场证噶。 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决定咗啦，我哋嘅问题就系问今年啊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啦，咁我哋来一次盛典，音乐盛典啦，我哋系第几届嘅金曲嚟嘅咧？ 哎呀， 知道答案嘅听众朋友即刻打电话嚟啦，可以换到两张嘅入场证，祝你好运哦！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讲要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 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面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仍然看路远，连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面轮海之间难停低，良朋与伴侣的命题，傻孩子很清梦怀若世，缘分到缘分去无畏惧，继续游下去 嘅连轮海，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九点十分的时间，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美国联储局最新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委员对于通胀担忧就加大，令到投资者对于今年联储局减息的预期降温。美股三大指数低收，道指要跌了，跌201点，标普500指数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跌31点，港股的 ADR 指数按比例计算都要跌，跌207点，看来今天港股有机会失守19点，即是一开出来又有机会落去18000几点的水平，因为大型蓝筹股都是偏远一点，个别的金融类股份以至大科技都麻麻地在美股时段的 ADR。 今天究竟看法是怎样，转过头大家开始就会知道了。不过现在都可以宣布了，刚才九点新闻之前，嘉明、小白和船仔都有叫大家打来索取这个入场证，就是什么十大中文金曲， 大家真的很快手， 是啊， 打爆 一 条线， 打爆了一条线， 是啊， 没错啦。但是会不会再安排更加多的叫做入场证给各位听众呢？我们晨光第一线会努力继续为大家争取的， 咁爱锡听众朋友的晨光第一线梗系会努力争取啦， 系啦， 密切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冇错 啦。咁啊，依家大家唔好再打嚟啦， 今日就已经圆满， 系啦， 派晒啦， 嗯。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请嚟咧卢珊珊教练啊，吓创立咗咧剑击训练中心啦。与此同时，就系 FIE 嘅国际剑击联会认可嘅国际剑击教练嚟嘅。教练早晨， 早晨啊，大家 系啊，咁啊，同你今日咧倾下剑击文化先啦。倾剑击文化之前咧，我想问下你当年系点样学剑击噶？ 我其实就是一间很普通的学校的一个、就是、学生啊，咁样咁当时咧，剑击总会咧就派咗啲教练过嚟咧做一啲叫做学校的推广计划。咁老师咧就完咗计划之后就揾咗几个同学就去继续参与佢哋嘅培训咯。咁当时我就系其中嘅一个，咁就喺嗰年嘅暑假咧就去咗香港体育学院嗰度咧参加咗佢啲暑期嘅培训。完成咗之後咧，咁嗰度有啲港隊嘅教練啦，咁佢哋就喺我哋咁多個運動員之中咧，咁就即係嗰陣時未係運動員嘅咁多個細路之中，就揀咗一啲留低咁樣樣咯，咁就順理成章地就留低啦。其實嗰陣時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就有得玩就繼續玩啦咁樣咯。 係咁，但係我知道你都有除咗有一啲傑出嘅教練獎攞過啦，咁與此同時就係你其實都有 train 依家嘅一啲運動員嘅喎，即係我哋喺電視機或者嚟緊喺巴黎奧運咁，即係都有同佢哋即交過手咁樣啦，或者有啲教導咁樣啦。你點睇咧？呢一兩三年香港嘅劍擊文化咁流行，以至喺個獎項嗰度啦，即係有咁輝煌嘅成就，係咪你哋即係？白啲咁樣講，前人種樹啦，打落一個好嘅根基啦，好讓依家譬如嘉朗啦，或者即係江文蔚啦，好好嘅一啲配套嘅一啲package 去做。我真係覺得依家好似行緊劍擊運咁樣啦，即係 sorry， 我唔係主張風水學說，但係你好，我哋日日做晨光第一線咧，有陣時播啲金牌榜咧，嘉朗又奪金啦，得到巴黎奧運入場券啦，跟住女子重劍我哋又一姐啦，跟住團體賽好多都有其他 up and coming 嘅選手啦，即係我唔逐一去講啦，咁亦都交俾你去多講少少，好唔好？喺呢個範疇， 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呢幾年嘅事，都已經係我諗係十年嘅事，因為造就一個即係獎牌得主咧，都唔係幾年可以做到嘅嘢。而呢啲依家嘅冠軍選手咧，佢哋都係喺細個嘅時候已經好早就開始。即係佢哋嗰個劍擊生涯，我相信已經係有十幾二十年嘅啦，去到依家嚟講。咁所以我諗成個環境啦、家長啦、香港嗰個體育文化一路去推動呢件事情啦，各方面其實都係有幫助嘅，都係即係我諗一個運動員嘅成就真係有好多方面嘅即係協助啊、推動啊，先至可以達到咯。 咁你自己當年啦，即係回想翻啦，即係你自己係香港劍擊代表隊嘅時候，同依家即係譬如你有份去 train 嗰陣時，2012至2017年喺香港體育學院啦，即係擔任呢個劍擊教練嘅時候，即係你做運動員嘅心態同依家做教練嘅心態有啲咩唔同咧？或者有啲乜嘢係當年你覺得好貴寶或者好重要嘅一啲 substance， 你想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啦？ 而家真係好幸福，而家資源啦、教練啊、訓練啊各方面其實都好充裕嘅。即係回想起我嗰陣時，我都有做過全職運動員一段時間，但係都天淵之別嘅。 係 啦，咁嗰陣時我哋成個即係我哋一個劍種啦，即係花劍、重劍、配劍啦，一個劍種咧就得一個教練啫。咁而家一個劍種已經有即係三四個教練喺度負責住。咁其實就唔同階層，即係叫做唔同青少年隊啊、成年隊啊，佢哋都有負責嘅教練去安排佢哋嘅訓練咯。咁樣 好有系統喎、啊，依家好似對比即係可能講緊十年前一個即係叫做劍擊嘅培訓咁樣係嘛？ 都算係。係 咁，我想問個 training 嘅模式係咪又有啲唔同咧？嗱，意思係乜嘢咧？我哋先講咗高階版啦，可能依家都真係成日講運動科學，運動科學，我見你都係即係都係讀 PRM， 咁可能當年讀嘅嘢都係一啲好實際喺個體能上嘅啲訓練，咁即係成長嘅過程之中，可能跑圈啊，或者好多來回跑啊，或者好多嘢係core muscle 啊，或者叫做舉 dumbbell， 但係依家今時今日。正所謂有運動科學嘅結連，再加多好多tech 嘅嘢去幫助，甚或乎依家兩年成日講 AI 嘅幫到手，咁我唔知依家係咪嗰個訓練嘅生態圈係有所活化咧？盧珊珊教練， 尤其是體能方面咧，的確係改變咗好多嘅，即係我哋新嘅體能教練咧，佢哋做嘅一啲方法咧係更加有效率，同埋咧避免咗好多運動嘅創傷，係啦，咁更加配合咧劍擊實際。在比賽場上需要的一些體能的需求， 譬如是什麼呢？可不可以深入一點說？ 在體能訓練上面其實應該是有以前你剛才都說了，即舉下啞鈴、做下 sit up、core 那些東西，那些是很基本的東西的，但是譬如劍擊這個運動呢，它的特別之處是它在一場比賽裡面又要快又要慢、有時候又要爆炸，但有時候又要很溫柔、系啦，咁所以喺呢啲位置咧嘅運動員嗰個體能適應咧，係好需要有一啲比較專門化嘅一啲設計俾佢哋去做。所以而家佢哋喺體能館體院，佢哋幫佢哋安排一啲體能咧，都係比較多樣化同埋唔同組合嘅，令到佢哋可以適應到場上面不同嘅轉變。咁所以呢啲我見都係對佢哋係好大幫助，喺佢哋嘅場上發揮都係有一定嘅效能體驗咗出嚟咯。 咁嗱，今集咧時間所限咧，同盧珊珊教練講咗咁多先啦，叫做有一個概覽，好等咧大家了解到劍擊嘅文化究竟係點啦。即係阿歐今日請嚟嘅珊珊教練嘅成長背景又係點啦。咁下一集咧，我好有興趣咧，成講話花劍重劍啦，有啲乜嘢嘅分別咧？何为花剑，何为重剑咧？不如下一集咧，等阿卢珊珊教练咧，同我哋多讲当中嘅分别系啲咩，好嘛？多谢晒你 ，thank you。 好多谢大家。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航，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亦记得挨住你胸口，屁毛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露夜飞车赶。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到未这刻终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 你愿意堕进谁怀抱，都肯认你，照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千转但我总可陪你最后一幕。 今日同大家讲下保险嘅事宜啦。保监局上个月就同廉政公署咧联合打击啊，向内地客户无牌销售嘅保单嘅贪污同埋违规行为啦。廉署喺行动入面咧又拘捕咗啊一名嘅经纪啦，同埋咧一名嘅转介人嘅。保监局咧琴日就向业界咧发出通函啦，指咧有持牌嘅保险经纪公司咧依赖无牌人士咧从事受规管活动咧，保监局同埋咧廉署之前嘅行动咧联合打击啦，调查咧仍然啊都会继续进行噶。保监局咧又指出啦，保险公司嘅管理中介人职能咧，必须确保啊持牌中介人包括咧代理同埋经纪向保险公司咧作出嘅转介安排啊，符合保险监管嘅框架，包括咧就系一啲保险业嘅规条嘅牌照规定啦。保险公司咧需要对啊依赖转介向内地访客提供保单嘅经纪公司咧加强啊尽职审查同埋管辖咁话，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礼拜四晚今晚唔知有咩好嘅精彩电视睇咧？ 系啦 ，calling calling， 小白 calling， 小畅， 喂，喺度喺度， 咁都接到，好嘢好嘢， 吓死阿畅，次次咧逢星期四都唔知道你班友想点， 都系同船仔倾偈好啲，稳阵啲， 系啦， 好啊，再交俾你啦，交俾你。 好，冇问题啊，同大家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下啦，今晚7:35继续有铿锵集。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香港呢个减费方面咧，有啲乜嘢对象可以值得我哋参考嘅。咁啊，话说咧，我哋刚刚嘅4月1日开始咧，政府啊实施咗呢个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推行嘅先行先试计划。咁啊，目的啊，等我哋熟习一下先啦。咁啊，同埋咧，收集唔同类型嗰啲场地同埋单位人员嗰啲意见，希望之后立法垃圾征费嘅计划咧就畅顺一啲啊嘛。咁啊，但系原来咧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地区咧，减费之路都好漫长嘅，即系我哋香港好似好甩咳咁啦，其实全世界都系咁样噶啦。咁啊，当中咧原来德国咧就系欧洲呢个垃圾管理同埋回收政策嘅先驱嚟嘅，佢哋咧就有好多好成熟嘅回收系统啦，或者系生产者嘅责任制啦，就佢哋从源头就已经减少咗好多包装垃圾噶啦。咁啊，废物回收率都大大提升咗。咁啊，近年我哋香港而家積極推行嗰個走數嘛，即係唔又推廣嗰啲廢物回收嘅計劃啊嘛。咁我哋究竟當中成效又點樣咧？節目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德國啊，佢有啲乜嘢經驗值得我哋借鏡嘅。我哋遇到當中遇到嗰啲困難，德國人有冇遇到過嘅咧？我哋可唔可以得到一啲啟發咧？咁啊， 關心呢啲垃圾徵費嘅計劃，擔心呢個唔知點樣搞回收咧，就今晚要留意亨信集啊！ 我淨係諗減呢一個嘅塑膠咧，其實我就盡量自己做起咯，即係你嗰啲袋我拎個大啲嘅，咁買又可以擺埋入去，咁我身上面隨時都有一對筷子嘅，咁希望可以喺呢方面就自己就盡量做，就做得幾多得幾多，亦都希望感染到身邊嘅人，咁大家越做越多嘅時候，咪大家一齊做咯。 係啊，同做運動一樣啦，都係噶，見得到有朋友做運動嘅時候咧，自己都會身痕啊，覺得係時候咧離開下辦公室啊，要 吸下。見啲朋友啊同事咧做咗一個月之後咧。 有成效， 身形上面有明顯嘅改善喎。 係喎，咁啊，所以今晚咧又可以睇下八點鐘嘅運動教室三十一有啲咩運動可以參考一下。 系啦，咁啊，運動教室三十一繼續咧，就教下大家一啲入門嘅知識啦，即係玩下運動，唔係樣樣都識玩噶嘛。咁啊，睇下有啲乜嘢裝備，有啲咩基本技巧咁話啦。咁啊，今集咧介紹大家咧有地上有水上嘅運動，咁啊就係教大家爬呢個獨木舟啦，同埋咧打雷球啊。咁啊，打雷球咧，細個成日睇嗰啲日本動漫咧，都係好有型噶嘛。但係其實唔係真係好識打嘅，唔好講。唔好讲打啦，睇都唔系好识睇嘅。咁究竟点样玩法嘅咧？今晚呢个运动教室三十一就会同大家讲下 嘅。咁要留意埋，因为嚟紧香港都有盛事连连啦。我哋亦都有啲喺中环嗰度啊，再来有几场咧就是棒球嘅比赛。 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打动一字马地发球咧？ 系 点样先做得嗰一个咁型嘅动作咧？ 会唔会有同梦幻影球嘅咧？嗬， 系啊， 系咁啊， 睇下咁啊，学下嘢啦吓。 好啊，好啊。咁啊，当然啦，睇完运动教室之后咧，仲有十点半嘅北极北极嘅。 冇错啦，呢个北极呢个纪录片系列咧，今集就会带大家认识下北极咧呢个管理啊、治理方面嘅情况。咁啊，北极同南极好唔同嘅，南极系一个州嚟噶嘛，一块冇人居住嘅地方。北极咧就横跨咗有八个国家嘅，咁啊，当中有唔同八个国家嘅地方咧，咁啊當然管理上面都會有有啲摩擦。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睇下啦。原來咧，話説北極咧有考古發現啊，一萬年前咧就已經開始有最早嘅原住民出現噶啦。咁啊，但係亦都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外來，大家會去到研究啊，攞天然資源啊等等。咁啊，當中咧呢啲外來人同埋嗰啲原居民喺文化上面有啲乜嘢碰撞咧？有啲乜嘢影響到當地原住民嘅咧？嗱，原來咧佢個節目有講啊，曾經有外來嘅統治者咧計劃咧去取替佢哋原住民嗰啲母語啊。咁啊，究竟為乜咧？佢哋咁樣做之後又對原住民有啲咩影響咧？咁啊，大家要今晚要留意啦。 好，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今明在台岛周边开展演习。报道指出，由今朝7:45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马祖岛、乌丘聚、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教表示，5月23日至24日，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位于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他强调，这个亦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本年度的语文能力评核结果公布，英国语文科的考卷中达标率最低仍然是写作卷，达标率是 51.1%， 略高去年的 46%。仍然有近半的考生未能考获三级或以上成绩。至于普通话方面，聆听和应变考卷的达标率只有 40.3%， 较去年的 44.5% 低，近六成考生不达标。今年有1543人参加英国语文科评核，2183人参加普通话科评核。英文科考卷中阅读部分的达标率有近83%，其次是聆听有78%，口语有近65%，只限教师应考的课堂语言运用就有93%达标。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提前在7月4日举行大选，将会是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第三次大选。辛伟成说现在是为英国未来作出抉择的时刻，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他和他的政府已经有明确的计划。他会在未来几星期争取选民的信任，证明只有保守党政府不会让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面临风险。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就形容这个是英国需要并且一直等待的时刻，呼吁选民支持工党让国家出现改变。而工党已有重建英国的长期计划，将带来经济增长。有报道形容辛伟成提前大选是一场赌博，指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支持率只有20%，而工党只有47%。民调专家预测保守党很可能惨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92点，跌203点，成交金额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7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快手57.9，快手最新58蚊，跌1.5。阿里巴巴79.95，跌3.05。腾讯控股382.8，跌6。友邦保险62.2，跌1。美团119.7，跌9。网易148蚊，跌5.6。创科实业100.2，跌0.5。中国银行3.9，跌了6仙。港交所281.4，跌了2.4。京东集团126.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56.8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9，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72点，升254点。港金报22,15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9.79美元，卖出2,3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而家喺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嘅位置，咁都影响到龙翔道慢线入狮隧都系较为车多噶，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啦。重复一次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喺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嘅位置，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慢线入狮隧系较为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 道过海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噶，排队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系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桥面嘅位置都系较为挤塞噶，排到去龙盘苑嘅位置。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带都系较为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在搭车的时候，有个大叔在我隔离吃薯条，他不小心将茄汁滴咗落去我的鞋度，我望住他，空气静止了三秒，跟住他第一条薯条俾我。 好核突。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正义刑警，火比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前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各各阻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今年25岁来自美国 New York 的这位女歌手 Madison Beer， 今次这首新歌都很跳舞，很电子化，先榜占第10位 Make You Mine。 I wanna feel, feel, feel, wanna taste, taste, taste, wanna get you going. I wanna wait, wait, wait, wanna string, string, string, wanna make you mine. Heaven's at my mindCan see the shine, got you on my wall. Believe in, believe in. Baby, don't be scared, want you everywhere. Catch you if you fall. I mean it, I mean it. Closer. 正因为网上面被 Justin Bieber 提点过而爆红，其实出了道都有成11年了。 Madison Beer 有这首新歌 Make You M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41。 系、哦，今朝早咧，原本接通电话嘅咧就系关太， 关太 咧就好希望可以补足个女生日，点翻首靓歌送俾佢听嘅。不过头先咧尝试过打俾关太几次咧、可能唔知系咪佢电话收线嘅时候收得唔系几好， 哦系啊， 打唔通啊。 系、哦，我而家咧呢刻我都仲打紧俾阿关太，睇下会唔会可以即刻咧就博到佢出街啦。 系啊，关太，如果你有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话咧，睇下个电话。是不是收线收得妥当啊、因为我们打不到给你啊。 是啊，我刚才船仔都问过他啦、想要什么歌啊，有什么事想怎唱啊这样的。啊、所以他都应该听着心机的。 是的，那他就说希望保住个女女生日啦，所以揀选了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呢、就送给人女听的。那都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晨光第一线的大气电波当中将他这份的爱这份的祝福送给人女。 是那既然找不到关太倾偈的话呢，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关太想点嘅歌啦。 系啊，以歌传承啊！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我记得咧，寻日就挂住讲呢个刀啦。 嗰个三文鱼食咗啊！ 个三文鱼食咗啦，啊食咗，我慢慢再同大家讲。嗱，今日我想转一转第二个餸先。 O、okay、K， 三文鱼有机会咧，又再战三文鱼。 好啊。 咁今日咧，因为有啲时间啦，咁啊可以谂一啲咧就。需要嘅时间长少少嘅餸菜，咁、其中一个咧，我自己都系好中意食嘅。啊，话时我寻日夜晚先啱食完啫，就嗰啲卤水啊，卤、水鹅啊，卤水猪系蛋啊，猪大肠啊，叭叭叭叭叭好多。咁其中一款咧，我都好中意食就系嗰啲卤水墨鱼啊。 哦， 喎。 係嗰啲墨魚咧，就你唔知一嚿拳頭咁大，又收你十幾蚊嗰啲咧。 係係。 係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由細到大咧，我都中意食呢一類型咁樣嘅墨魚嘅。咁、甚至乎係我記得以前細個我住過美孚噶嘛。咁美孚以前嘅時候，而家冇曬啦。咁好出名就係嗰個而家巴士總站嗰個橋底嘅位置。咁嗰個橋底就以前一大巷咧，就兩邊咧都係小販，即係流動小販咁啊。咁、我咧就喺屋企就好中意跑落去，咁真係拎幾蚊啊夠嘅，拎幾蚊就落去買好多呢一類嘢， 係 啦，又有嗰啲炸矮瓜啦，又有咖喱魚蛋啦，咖喱魚蛋嗰檔咧，我最中意咧就係有都係有呢啲嘅墨魚。咁、所以無論點整咧，嗰啲墨魚咧我都覺得咧係應該幾啱我胃口嘅。咁、但係成日咧就買人哋現成整咗嘅，咁不如都可以試下自己整啦咁樣。因為嗰、需要嘅工序當然有，但唔係想象之中咁複雜嘅啫。咁所以喺屋企咧，大家都可以試下整嘅。咁不過大前提咧，我就要去街市。咁啊買嗰啲一大隻嗰啲墨魚，咁我以前咧冇點樣留意墨魚嘅時候，都諗住買開咧都係細細只細細只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就眼大睇過龍咧，就唔知道原來真係好巨型嘅墨魚嘅，即係大過我個人頭嘅，係啦，咁係啊，咁嗰啲一隻咧其實我有買過嘅，咁嗰陣時我買就唔係整滷水，我買嘅時候就愛嚟做 BBQ 嘅。但系都好好食，因为佢新鲜，咁你就搣咗一层衣，跟住就拎去就咁烧，加少少蜜糖又得，或者你加少少调味粉上去，其实就已经好烧到嗰个墨鱼啊或者鱿鱼糕嘅原汁原味嗰个香味，系啦，因为佢个香味咧，墨鱼同鱿鱼咧其实都淡淡然嘅香， 系 佢唔会好浓味嘅，咁但系原来你咁样食咧，系其中一个咧可以食到佢自己嗰个味好出啊，同埋因为佢可能啱啱钓上嚟冇几耐就俾我买咗咧，所以仲好香。系啊，好新鲜啊， 仲有啲海水味。 冇错啦，咁亦都好弹牙，咁呢个就可以大家行街市嘅时候望多几眼啦吓。咁、有啲人甚至乎咧就话到，如果你嗰啲墨鱼啊、鱿鱼啊，你整得新鲜同埋整得好食嘅话咧，其实仲有一种咧就是嚼鲍鱼嘅感觉。 哇！即刻贵价咗。 系啦，咁啊，即系平价嘢当贵价嘢咁食啊吓。 又得。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将呢一个大墨鱼咧就做一个卤水先嘅，咁睇下大家啱唔啱。咁今次咧准备咗一条大墨鱼啦。咁街市嗰度有得卖噶啦，先将佢咧就洗干净咗佢，咁然后咧一个刀工你就要，不过其实呢个个咧都可以叫街市帮你做咗佢嘅，你买咗翻嚟，你可以轻轻问阿姐姐或者哥哥，可唔可以帮我劏开佢，攞埋条骨出嚟先啊咁样，咁有啲其实佢哋劏嘅话咧。20秒都唔使，已經劏完啦，攞咗個骨啊，幫你處理咗佢個須啊、眼啊嗰啲位，佢全部幫你做曬，佢仲可以問埋你要唔要，因為原來嗰個墨魚個骨咧，其實就喺佢嗰個頭咪好大個嘅，佢入邊一條長嘅骨嚟嘅，有啲人咧會攞去煲湯嘅。 呢、 這个系啦，唔系我唔系见好多人会拎佢煲汤，但系的而且确有人会拎佢煲一个汤，咁话到入边嘅营养咧都有嘅咁样，系咁呢个就大家识除尊便啦。咁清除内脏，攞咗个骨出嚟之后啦，洗干净佢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将佢嗰个皮咧，因为佢会变色噶嘛个皮，你就将个皮咧剥咗佢先，都好容易剥嘅啫。咁你就一扯就扯咗出嚟噶啦， 唔要嘅， 唔要嘅。咁啊，连埋佢嗰个眼啦、牙齿啊各样嘅嘢，都系即系喺佢嗰个竹须嘅位置附近嘅。咁啊，清除咗。好啦，咁跟住咧，你就要准备定啲油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譬如我哋煮嘢，除咗有花生油、粟米油之外，其实仲有猪油啦，咁亦都有鸡油啦，咁样嘅。咁你可唔可以即系谂下街市搵啲古灵精怪油翻嚟？咁讲啫，都系正经噶啲油。 系嘅， 系啦。咁譬如用鸡油，跟住你就可以令到嗰个卤水咧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就更加香口嘅。好啦，咁你就先攞呢啲鸡油，或者你中意攞，我觉得花生油都已经够好香咯。咁你就攞花生油。咁喺个镬嗰度啦，就落少少，跟住就落姜啦、葱啦、蒜啦，亦都落埋系啦，葱头都可以摆埋入去嘅。咁、然之后咧，一个好嘅方法就系你可以买多少少五花腩，我觉得唔使买好多嘅，咁摆埋入去个油嗰度一齐炸，咁、目的咧都系整香个油嘅啫。系啦，目的系整香个油嘅，咁呢个油都已经有一炸好香嘅味道啦，跟住你就喺直接喺个油就加水嘅，咁加水嘅时候你就浸到大概个镬咧一半左右啦，咁嗰啲香料都已经会浮晒上嚟噶啦，咁呢个时候就再加其他嘅香料，因为要做个卤水汁啊嘛，咁我哋就加呢个香叶啦、八角啦、桂皮啦、丁香啦、陈皮啊，如果有嘅话啦，咁可以放晒落去咁样，或者你自己中意一啲特别嘅味道，你都可以自己加埋入去嘅，咁属于你自己个人嘅一个 brand。 recipe。咁但係呢啲頭先以上嗰啲就即係最基本嘅。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準備定放咗嗰啲頭先以上嘅材料入去之後啦，跟住就要準備定啲鹽啦，鹽啊大概20克啊，老抽、生抽都放入去。咁啊亦都要，因為鹹味就好夠啦。咁我哋就落翻啲糖嘅，咁啊糖咧我就唔會選擇就咁落嗰啲白砂糖，我會落片糖，係啦，落一片嘅片糖，咁啊令到佢嗰個糖咧亦都有分外一種嘅，除咗甜之外，仲有啲香氣喺入邊嘅。好啦，咁啊跟住放咗入去呢一個嘅pan 入邊之後，放咗個個鍋入邊啦，再即係倒曬上面嗰啲豉油啦，咁就要細火。細火就煮佢大概半個鐘，咁一路啵啵啵，連埋頭先嗰啲咩五花腩都一路喺入邊滾緊嘅嚇，係啦，一路滾緊滾緊咁樣。跟住咧，係咯，好香嘅。其實豉油咧，你煮嘅時候係好香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就算唔係煮呢一個墨魚咧，煮日式嘅叉燒，因為都用豉油煮噶嘛。咁、一路煮嘅時候，嗰陣味咧都係開住抽氣扇嘅時候，哇！成間 隔離嗰就話你今晚煮咩啊？ 係啊係啊，聞到啲豉油香都好犀利啊！好啦，咁跟住咧就煮咗半個鐘之後啦，亦都可以就再加埋呢一個。墨鱼放落头先清洁咗嘅墨鱼就放入去，就先煮佢十分钟，系啦，就系中火大概煮佢十分钟，咁啊跟住咧就可以熄火，或者有啲人用好细嘅火就继续慢慢炆佢，就大概一小时，系啦一个钟，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再打开个盖，就一个钟头打开个盖，你就发觉嗰个墨鱼咧就已经好香，咁呢个时候我就会大火再滚多佢一次嘅，滚多佢一次，咁啊令到佢即系个热力就更加强啦，跟住就拎出嚟，跟住就将佢切片，跟住咧切完片之后咧放喺碟上边，再将头先个豉油咧就攞翻出嚟，就淋喺面上边，咁就已经成为咗咧就自己亲手泡制嘅呢一个卤水墨鱼头啦。 可唔可以用翻啲竹串呢？ 可以啊， 当系自己系自家制嘅小贩。 可以啊，有啲朋友系咁样嘅，佢食嘢嘅时候咧就觉得屋企整呢啲就未必咁入味嘅。咁但系我哋呢个整法就相当入味啦。咁你就不妨咧就可以扮喺出边买。 系啦， 跟住咧就好似嘉明所讲，攞啲竹串咧咁啊，吉晒入去。 系啦， 人哋食到好食嘅就自己会问你。哦，幾好食喎！呢、這個你喺邊度買？樓下買啊咁樣。 係咯，仲要係小朋友做嗰份當飯。 冇錯啦，哇！講埋呢一句， 收幾多錢一串啊？ 係啦，收幾多錢一串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冇得頂啊！咁睇下大家有時間，不妨咧今日夜晚都可以整翻味自己靚嘅呢一個嘅墨魚頭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咧讲下飞镖啊， 系， 喺嗱， 哇，好难飞嘅其实。 其实咧我都觉，因为试完咧，我屋企咧就有一块飞镖板嘅，咁嗰只咧真系系我飞落去啦，然后佢会自动帮我计分嘅，佢会有响声嘅， 系。 咁然后咧，如果你 download 咗嗰个板嘅 app 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玩埋入边啲 game 嘅，譬如玩开就譬如301啊、501啊、701嗰啲咧，系全部都可以玩嘅，咁。加埋咧，如果你係真係一個熱愛飛鏢嘅人咧，你係可以透過個 app 咧，同世界各地嘅唔同人咧連線玩飛鏢嘅。 係、哦，又或者你可以擺小白嘅頭像喺度。 係啦，係啦，咁我就 飛啊，嚟啊，即管嚟啊， 就好有推動力去飛得更加狠。 我就話俾大家聽啦，到期時咧，就中間嗰個位唔會最高分嘅。系啦，啲眼耳口鼻嗰啲咧尖细啲嘅位就会高分啲啦。 好，我自己玩咧，因为我系唔识玩飞镖啦。咁嗰阵时点解我会玩？系因为我嗰份生日礼物咧，我朋友特登买咗块板俾我嘅，就话咧你成个咁大压力咧，你谂住你憎嗰个人，同埋你嬲嗰样嘢咧就系咁飞落去啦咁样。我就话喂几 work 喎，真系好开心噶玩咁样。咁但系咧。好难喎、 啊 哦，原来首先第一啦， 你 print 咗 professor 个头像落去啊？ 冇，我本身谂住 print 你嘅，仲有冇墨喎？ 哎呀，冇墨啊！哎呀，我名不该传啊， 系 咁绝， 系啊， 黑白有啲。 我哋讲翻啲701啊、501嗰啲啦，我都试过去出边玩咧，第一次玩嘅时候真系唔识啦，以为越多分就越叻噶， 系啊， 但原来系会爆煲噶， 系啊， 吓系噶， 系会爆煲噶，701、啊、 你穿 过 咗嗰个分数太高分嘅话咧，你系反而会输， 哦咁样噶， 即系701你系真要啱啱好 701分。咁就為止贏啦。 咁樣， 咁我當然有爆過幾次煲。你唔好以為下下中紅心你就一定贏咯，你係會輸嘅。咁、 哦、 所以你反而係要練，譬如你剩翻七分嘅，你就要練，你係要。 要射到七分嗰个位，掟中嗰个位咁样咯。我自己玩咧，我觉得最难咧就系首先啦，佢哋我个 friend 教我就话要有一个特定嘅 pose 啦。咁然后嗰个 pose 我永远都系掌握唔到嘅。 系点样咧？ 即系好似打保龄咁样，其实有佢自己特定嘅姿势嘅。 系啦，即系只脚又要点样摆啊？你只手又要维持一个、哦、即系。即系掟出去嘅时候咧，你唔可以 角手啊， 系啊，你唔可以净系用手臂力，你要用多啲咩，譬如手腕力啊咁样。咁我听完，虽然当然就唔知佢嗰个系正确嘅教法定系唔正确嘅教法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最大嘅困扰系乜嘢咧？就是、因为我喺屋企掟，咁我呢啲梗系渣噶嘛，啲标梗系乱咁飞噶啦。咁我挂咗喺我度门后面， 咁啱啱开门咁样。 咁當然有發生過啦。 哦，真係㗎！ 哎呀，安全冇事， 冇事 嘅。但係最有事就係佢鬧我，因為我棟門咧俾我刮到花曬。 哦， 因為雖然嗱， 易穿㗎嗰、那個。 其實唔係穿，係 飛唔中個靶。 係啊，係我飛唔中個靶，即係我飛走咗。 我冇谂到佢咁渣啊！真系，我谂住佢起码 都 中 到 个靶，即系阴功靶都掂唔到。 哎呀， 你侧边嗰啲位挂多啲衫咪得咯。 又系喎， 咁佢咪会凹凸不平咯？ 吓、啊， 我惊你啲标会凹晒咋？ 系咯，同埋标同埋啲衫会烂晒。 系啊，同埋我自己咧系话咧，嗰只标咧，即系佢有附送嘅咁样，咁个头系胶头嚟嘅，咁当然唔需要惊啦，系咪？胶头应该唔会话掟亲受伤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啲朋友咧，真系资深嘅玩家啦，佢哋系自己私人有标咯，即系佢哋每人咧出去玩嘅时候，佢真系每人会拎三只标出嚟，就话嗱呢一个私家标咧系特别重手嘅，咁特别重手咧就话个准程度又会高啲，只手又要唔知点样去处理。 其实讲你都唔信啊！我屋企就有三支咧，我自己嘅私家錶。 嚇、哦、真係噶？ 係啊， 但係你唔識玩701喎。 我唔係，我係唔識玩啦。咁我見到幾靚，我自己買啫嘛。 哦， 我中意擺喺度裝飾。 咁、哦、你不如去船仔嗰塊錶擺喺度試下。 可以啊， 可能你有潛在嘅天分咧。 我哋玩其他嘢㗎啦，我叫佢咩企喺度，跟住擺個蘋果喺頭上面嗰啲。 你唔好玩飛錶得唔得？你唔係飛刀仔嘅咩？ 哇，去到咁絕啊！ 不过又咁，我觉得咧玩飞镖最难嗰样嘢咧，其实你都有好多计数喺入边嘅，即系譬如话咩位置，原来哦最窄嗰个嘅圈圈位就系 triple 嘅三倍分数嚟嘅，最出边嗰个咧就系 double 嘅双倍分数嚟嘅。咁如果咧我去到可能最尾，好似头先船仔话斋，剩翻七分嘅时候，我如果我掟唔中个七，我掟到三同四都得啊。 嗯， 有好多呢啲计算， 系好多计算，同埋咧就算你计算到啊。但系你的手系咪真系飞到嗰个位咧？ 系啦， 呢个真系好关键，因为我虽然屋企都有飞镖啦，咁但系我真系试过飞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真系好难控制，佢由无啦啦跌咗落地啊， 系啊， 跟住飞个位咧，你根本歪嚟歪去都唔系我想去嗰个位嚟嘅。 系啊， 咁当然即系以前就有人教过我嘅正确姿势啦，咁边度记得啊？同埋就算我系正确姿势，同碌保龄一样，我嘅姿势系正啦，但系个波行冇两步已经落坑啦。 系啊。 所以呢个真系点解人哋会玩得咁叻，自己唔同咧，就系乜冇练习啊嘛。 系啊，佢哋真系会所以块板其实我估啲人系谂住喺屋企练嘅。咁、当然系好玩啦，因为咧佢个 app 咧，除咗系有我哋头先所讲最 classic 嗰啲501之外咧，仲有啲咧系喺个 app 入边佢系画咗公仔嘅、之后你要射嗰只公仔，咁嗰只公仔咧、你射咗啦，可能你啱啊射中咗，但嗰只公仔可以变炸弹啦。 哦、 即系可以扣你分嘅，反而咁，但系有啲就会加你分嘅，即系嗰啲我而家觉得正嗰个位系， 即系有竞赛喎。 系啦，而家系多埋一啲电子嘅，譬如手机嘅辅助咧，其实系多咗好多唔同种类嘅飞镖嘅游戏系多咗出嚟嘅。咁同埋最正系乜嘢？系可以同你屋企人啊，加埋你嘅朋友啊一齐玩，就唔系净系爱嚟打机啦，反而系玩一个即系运动咁样。